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形容，现时白宫是美国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表示，所有驻阿富汗美军应该在今年圣诞节之前撤回美国。不过，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早前出席活动的时候提到，驻阿富汗美军人数到明年初将会削减至2500人。暂时不清楚这个是特朗普下达美军回国的命令，或者只是他表达美军应该回国的期望。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10点，台风灿红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是早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88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243亿8000多万。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6.2跌2蚊，腾讯控股533蚊跌2蚊，美团点评系报268.6，系升8毫，小米集团21.05跌7毫，盈富基金24.86系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19，瑞士法郎8.453，澳元5.534，加元5.848，新西兰元5.089，欧元9.1172。每百日元对港元7.3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6点，升234点。港金现价报1744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77美元，卖出188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同去尖沙咀啊，而家龙尾去到学园街嘅。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去港岛方向都仲系有少少车龙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咧，观塘警署一段就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敬业街一段塞啊，龙尾就去到考明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就车多。在新界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啊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仲系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平方向上水，大老山公路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喐一喐， 由 Radio Two 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哇，夜鬼嚟㗎喎，唔 好要我喐啦。 唔喐唔喐，梗系唔喐啦。 你唔喐，我喐。 咁我算系喐定唔喐啊？ 我喐啊，喐得好劲添啊！ 新声新意1019，喐一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桂花田。 早晨，早晨，曾志豪。 真系冇谂过，我哋呢一个礼拜起起伏伏啊，高高低低地咧，而家去到最后咧，得翻我哋两个喺度啦吓。 哦 ，OK， 系噶，咁啊，叫大家接受一下呢、這个 十月惊奇啊， 系十月惊奇， 唔好吓人添啊， 冇话， 因为十月就嚟惊奇啊。 系啊，咁大家都听到个节目系点噶啦， 系咯系咯， 唔系，听到我哋宣传声带， 听到宣传声带啫， 同埋大风吹咧，系啦，咁啊， 你讲咩大风吹啊？ 大风吹。吹走 咗 ，John Win 啊！而家有， 哎呀，大风吹走咗阿敬文，佢今日咧系休假啲嘅，系啦， 系啊， 又吹走阿祖，去咗佢工作， 去咗排练， 系， 系啊，咁我哋今日两个就紧守岗位啦，继续为你服务啦。 啱啊！而家不过气温咧真系凉咗好多啦，我琴晚咧终于可以开风扇啦。嗱，我讲下气温先，而家气温， 等下先，我 get 唔到你个逻辑，气温转变咗好多，你琴晚终于可以开风扇，而家个气温系向下跌噶， 系啊。 咩叫做你终于可以开风扇啊？ 即系话我冇开咗就我冇开冷气就开风扇。 哇！你呢排仲开紧冷气噶，原来。 哇！诶， 我停咗好耐啦。 我都 同你停咗嗰度一样咁耐啊。 停咗边度啊？ 停咗机咯，我停咗冷气机啊。 唔系你个冷气机一开一向咧都系以唔开为重点噶嘛。 佢嘅 default 系 set 咗唔开嘅。 系啦， 系啦。 即系如果要开咧要驳线嘅，咁啊既然要驳线，不如唔好开啦，系咪咁啊？ 晒谱啫，系啊，琴日即系你值得净系开风扇。 系啊，咁即系舒服嘅天气终于嚟啦！即系过咗中秋之后，而家气温24度啦，相对湿度69%。咁因为之前咧嗰啲太即系个天气凉啦，但系又落雨啊，咁所以咧冇，因为屋企好嘈嘅，即系对住马路咧，咁所以就一定系闩 眼窗山冚晒窗先静。 你有你嘅道理嘅。 咁、所以咧就迫于无奈咧，有时开，哎、我都唔想开到个冷气开到咁晏，但已经系好夜，瞓觉之前先开嘅啦，早几日都系。 系啊，嗱 咁 啊， 跟住，琴晚可以开风扇。 因为而家得嗰廿零度咧、 啊，舒服啊。 系啊，终于而家先嚟入秋都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过中秋 啦， 咪话咯。 过中秋噶啦，系啊，所以我哋自己啊添翻件秋衣咧，都系时候攞出嚟着啦，真系。 我见你今日冇外套 喎。有啊，喺布朗度啊。 OK， 好啊。 我冇嘢多，衫多啫嘛。真系，我一朝早咧又要请教我哋啲听众咧，我头先翻嚟已经请教咗阿桂师奶噶啦。 喂，但系其实我唔明白，我之前都已经请教过一次噶咯。 唔系，但系今次、 不过上次个 situation 就唔同， 有啲唔同嘅。 系啦，上次佢死埋一边啊嘛。 系啦，我今次咧其实系想将呢个问题咧根源地解决佢。 啱 。我又想请教各位咧，请问唔同质料嘅家私咧， 嗰啲木系咪？ 嗰啲木咧系咪真系有机会会野曱甴嘅咧？ 系野啊？你觉得系？ 我唔知系野啊定系 野翻嚟过嚟咧，过嚟咬我啲木啦。咁啊，定系咧佢原本原装已经喺里面，跟住咧慢慢 唔系我估系野嘅，我估系野嘅，即系咬翻嚟嘅。即系呢啲。 你张台你抹得唔干净咧，曾志豪。 嗱，几样我都有想考究一下。 系咯系咯，要 话说咧， 多角度啊嘛。 系啦。呢几晚咧，我难得地咧见到我老婆咧，即系我做咗下嘢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听到我老婆咧发出咗佢久违嘅少女嘅嗰种嘅娇嗲啊！ 哦，哎呀，老公啊，咁样 系啊！仲要我敲佢而家瞓觉， 佢唔凶恶啦，系咪？ 佢唔凶恶啦，我敲佢瞓觉，我仲要讲埋佢个叠字系点样咧？佢系一连串就。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咁样，跟住我喺房度，哇！咩事啊，老婆？ 做咩唱大戏？ 做咩唱大戏啊？突然间咁娇嗲嘅，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咁样，哇！写 佢作为一个老师都唔识用啲形容词去形容啲嘢喎。 跟住我就满心欢喜啦，哎呀，咦，老婆今晚系咪想同我倾偈咧？咁样我一走出嚟嘅时候，哇！佢几咁紧张？ 系咩事啊？ 佢拿住咧手头上任何可以喷到嘅嘢咧， 着晒近高即系着晒嗰啲防护装备， 防护装备咁样，佢攞住任何可以喷到嘅嘢咧，就喺度对住某。过落喺个系咁喷，系咁喷，跟住然后咧就即系又捉曱甴。 咁但系佢个哎呀呀呀呀系嚟自 只曱甴都飞咗出嚟咯， 喷嘅，哇又系嚟自飞曱甴啦。 唔系佢唔使飞啊，只曱甴已经嚟到佢面前啦。 哦， 而且佢仲话咧，真系诺曼第登陆咗添啊，吓死佢咁样真系。咁又 你早几日已经讲咗话你屋企有曱甴要打噶啦。 佢由琴晚到到前晚到到琴晚咧，我陪住佢一齐捉， 系 四只。 四只啊！ 哆瑞咪发四只， 哇！一家大细，咦？佢四人太岁，你佢识喎？ 啱啱冇四个噶， 佢多只唔多，少只唔少啊！ 同埋佢有权话咧，我哋唔识噶，因为咧，根据我老婆喺惊慌之下嘅嗰个证供咧， 但又有发现， 佢话俾我听，佢哋啲花纹全部都唔同噶， 系咪因为有公有乸啊？系死啦！你突然间讲，我见到曱甴个样喺我脑海里面，唔想见。 所以我已经唔系再重复请教大家点打曱甴啦，嗰个已经过咗秒啦。 啱啊！ 我系想知道， 系咪我先处理咗未啊？ 处理咗啦，我即刻第一时间咧手起刀落啦，然后就真系将佢打爆啦。 一尸两段 系 嘛？ 系啦，喂，我一尸两段，梗系完整啦，因为好恐怖噶嘛。总之 ，jap 咗佢就摆落冲走咗噶啦。我唔系讨论呢个点处理佢啦。 系啦，因为已经毁灭咗 佢啦。我想请教下。系咪真系同咧你买嘅嗰啲餐具咧？ 家具 嗰啲 唔系 家 具 系啊， 餐具系刀叉匙羹， 系嗰个餐台嘅工具。 系 佢究竟系咪真系咧同个木材质咧系会有关啊？ 点解你有咁嘅谂法嘅？ 因为咧呢一 set 台凳咧就十不相门啦，梗系淘宝啦平好多啊嘛。咁佢大陆嘅木头嚟噶嘛？咁真系有网上我见过有啲用家咧，佢就话唔得噶。譬如咪成日有啲咪網上啲新聞咪話咧，佢喺淘寶買翻嚟，個樣好靚嘅，但係因為咧佢係用嗰啲即係內地可能佢有啲唔知謝渣木啊，又或者係啲咩層板可能即係相對即係削啲咧，佢一係就好易脆嘅，即係爛嘅。 我謝渣木一向都係 啦，一係咧就話佢裏邊冇做好唔知咩話 防蟲 啊，定係封板啊，總之某一啲嘅動作咧。佢就話裏面會嘔嘢啊！咁佢當然 因為佢實因為咧，你實木就唔同啦，你明啊？因為喺原住喺嗰棵樹嗰啲綠嗰啲木嗰度鋸出嚟啊嘛。咁但係如果借渣啲係裡面堆集好多嗰啲咪林林沈沈嗰啲碎木屑啊嗰啲咁樣。 我又唔敢賴 有所以點解咁薄咧？係所以好多窿窿。 係啦，我唔敢全部賴佢，因為畢竟你飯台可能話喂你自己洗得唔乾淨，會唔會嘅嘢啊？ 但 我日日都抹台噶咯喎。 但係問題係包曬邊噶嘛？咁關咩事啫？ 但因為佢個底咧，我买嗰只懒巴币咧， 系嗰啲拉， 佢可以拉开伸延， 然后托高中间咧就一块玻璃嗰个叫做咩加热板咯， 系咪有机关？ 系啦，系咪因为 机关里面啲罅咧？ 系咪因为佢唔系一张好简单嘅一张纯粹木头台？佢系即系一多窿罅咧，就多即系麻烦嘢。 窿罅就系曱甴嘅隐藏地啊嘛。 所以我就真系嗱，我即刻问下桂师奶关唔关事？嗱，我老婆就 嗱认真，我家中咧就冇用呢啲咁嘅，即系我讲紧即系喺 机关有咁。机关嘅， 我张台都有机关嘅，只系拉即系拉阔啲嘅啫。 Okay, okay. 但系我系通透嘅，睇到嘅，同埋我啲我冇乜家具系嚟自淘宝订嘅。 OK， 咁所以咧我就冇呢个烦恼。不过就你话佢有冇隐藏咧？我就觉得佢系有隐藏嘅地方嘅，因为咧话说咧喺我装修即系啱啱搬入去之前咧装修啦，咁啊装修嘅时候咧咁啊冇事，好冇事嘅。咁啊直至咧有一段时间咧，吓点解成日都有？曱甴出現啦，真係 你都有啦，係咪先？ 真係啊，佢大嘅講緊大喎，講緊中嘅同埋大都有嘅。哇，點解咁多咁壞慢慢？ 攞尺度嗰啲， 唔係啊，因為你望到噶嘛。咁跟住咧喺嗰個叫做櫥櫃啊，喺個櫥櫃裡面咧，嗰個叫做拉出嚟個櫃桶咧，擺嗰啲餐真係擺餐具個櫃桶。点解佢会喺嗰度出现嘅咧？咁我哋已经密封晒所有嘅窗噶啦，窿窿罅罅我都封晒噶啦，连咧即系我哋封密到咧，连嗰个叫做 透唔到气啦，已经 抽油烟机嗰个 cover 咧，佢咪嗰度有条烟通通出街嘅，嗰度冇得封噶嘛，我连嗰个罩我都封埋， 封埋啦， 系啦，咁佢实 嘅你窒息噶咯，你仲翻到工嘅你？ 系啊，个厨房啫都系。 O K， 跟住再研究咧，跟住有一日咧，姐姐话：，妈，我话咩事啊？ 系。 佢 be a family in the 嗰、那个喺嗰、那个喺个 kitchen 嗰里面橱柜里面啊，跟住我哋再睇点解会咁，跟住咧我哋怀疑咧喺嗰啲木嘅木同墙中间一啲罅咧，佢沤咗一个家庭喺度，佢跟住咧慢慢成长， 蜗居真系， 跟住就走出嚟，哇！我嗰阵如临大敌咁样，跟住咧开嚟攞咗啲个嗰啲叫曱甴蛋咧，嗰、那个即系倒水去喷烟嗰只。先至可以滅曬佢咋 嗱，所以 所以我真係唔明咧，佢啲窿窿罅罅喺邊度可以出現？ 廢話我就唔再多講啦。我哋兩個各自交換咗少少意見之後咧， 係啊， 交俾啲聽眾啊，你有冇真係用過咧？ 有冇經驗啊？即係話 係啦，真係平嘢冇好嘅，或者某啲木質咧，真係嗱，唔好貪平，可能咧原來同嗰啲木頭靚唔靚咧，即係有關嘅。 係咪即係會勾嘢勾，即係喺木裏面咧勾咗啲曱甴出嚟咧？ 即係等於啲人話咧，你買得地氈咧，你預咗咧，一定相對比起你用。砖咧就会多麻烦嘢啲， 系啊，有湿啦嘛，如果处理唔好。 譬如嗰个地板咧，我都听过佢哋讲三层噶，最容易出事就地毡，其次 就 有木地板。 系啊，有木地板好多罅噶。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想完整无缺嘅话咧，用地砖啦，地砖就最安全噶啦。即系咪原来都有呢个划分咧？系咪台咧？可能你都会建议豪仔，你下次唔好搞咁多机关啊！ 系啦， 一张台 真 系啦，唔好有咁多即系隐藏嘅架构喺度啦。 你以前用玻璃台冇事噶， 系啊，以前就冇咁多麻烦嘢嘅真系。 不过你屋企好嘢都要飞曱甴噶， 咁我唯有都系咁讲啦。住郊区啊，冇办法啦。 哦，巴闭喎。 唉，唔知你有冇呢方面嘅体验咧？过两招，过两招，集腋成裘，互相帮助。 系啊，欢迎大家喺我哋网上面留言，话我听，究竟系咪嗰啲家私系零食嘢曱甴嘅咧？ 名成名门名牌太挑逗，平凡人如何勤劳也不够，沿途人群来里去空物欲补救，为买车追赶生计，然而连生活亦遗漏，炫耀身份只有靠红酒，陈年危楼禅逢那么旧，和情人挨穷无下看星宿，然而银行储蓄几多亦未拥有，闹市的蜗居一尺成为人生重大成就，谁用街砖比拼成王败寇，我只怕涉足繁盛世界占有很多玩道，更可怕负债钻戒，要买几卡获得爱侣拥戴，无奈现实之中五爱不够市场大，我贫穷合照都挤在后排， 财富左右，谁维持繁荣，谁人更优秀，全场名门晚餐摆出地位比较，耀眼的珠光宝气拿来填补寂寞时候，麻木得很丰厚仍然未够，我只怕涉足繁盛世界专家，要买几卡获得爱侣拥戴，谁亦占卖青春，心态都觉得平埋，拼命挨，任理想跌入雾霾，我是谁被每颗金 佢系小肥啊，穷富翁啊吓，嗱今日咧就系桂花年同埋曾志豪咧，同你做呢个风骚快活人啦。阿天啊，我哋咧，你信唔信一啲民间智慧咧？咁啊，你就咁听咧，你会嫌佢 cheap 嘅。但系只要咧，你将佢攞啲高科技嘅包装咧，马上就会民间智慧登堂入室，就变成咗人人趋之若慕嘅。哇，正啊！ 系咁样做完就得假 系啦。即系如果咁讲咧，你由咧，你信唔信有朝一日咧饮符水咧？只要你将佢有啲包装咧，你都会觉得哇正啊！喂，有医学根据， 加咗啲咩植物啊？ 唔使 啲咩？ 你将嗰个符水唔好就咁，唔好就咁饮，都唔好就系入樽。 哦， 你摆落部机度。 哦，摆落 然后喷出嚟， 跟住喷。哦， 佢喷出嚟。 咁就覺得哇，真係唔 你就成個唔同曬。 認真啦、啊，而家咩坊間咧有啲嗱、你除咗 call 嗰啲叫做清潔人員咧，即係公司咧喺度喺你屋企或者 office 咧霧化去噴嗰啲之外咧。其实自己屋企都有一啲品牌系可以嘅，有啲窗喺度咧，插啲水喺度咧就 系啦。 我都心动去买嘅，认真。 因为嗱， 我唔知佢系咪真系 OK 得啊，但系问题系都 因为嗱，点解你系啦？冇错，你个 感 觉边度嚟啊？因为佢攞咗一支咧，好似喷射嘅东西，你会觉得唔同咗喎， 科技 系啦。嗱，点解咁讲咧？之前呢我记得敬文嗰日佢都有讲嗰单新闻呢，佢咪话有一间嘅幼稚园呢名牌嘅，咁都系贵嘢嚟㗎。咁就话呢佢哋喺门口呢就装咗嗰啲呢喷雾式嘅装置，咁每个小朋友入去校门口呢佢都会冲 咁 样。係啦，咁你就咁睇呢嗱认真嘅，你会觉得好安心㗎。 你会觉得哎呀真係 OK 㗎喎。 係呀。 喷咋嘛，因为佢都讲咗话嗰啲嘢冇事㗎嘛。 係啦，直情好似系全身清洗一样呢，你会觉得哇咁都仲唔够消毒。系嗱，起字啦，你讲得啱， 系咩？烂火盆嘅意思一样， 火就烂火盆，佢呢个就水工， 系啦， 水火交融啊，咁样。咁但系咧，第一就有人质疑就话，咁嗰啲喷剂咧，咁样喷啲喷雾咧，佢话有机会唔知咩化成嗰啲火粒咧，可能会入咗个肺度，唔系话会影响佢哋呼吸啦。 嗯 咁然後第二咧，啲人都問啦，其實嗰啲水係咩嚟嘅咧？ 係啦， 哇，今日正啊！ 嗱，成日都係講緊嗰啲水究竟係咩水咧？係咪神仙水咧？咁係咪？ 佢今日睇到之後，你發覺 佢講嗰啲報告咩啊？ 同我哋民間智慧有咩分別啊？ 即係咩啊？ 你知唔知佢嗰啲咩嚟㗎？ 加咗啲鹽落去啊？咁樣啊？ 佢嗰部儀器咧係 加咗啲香薰啊？ 係加濕機啦，清水溝咗我哋以前民間智慧對付沙士同埋對付呢、這、一個新冠肺炎，冇錯。 唔系化， 想当年 即系嗰樽嘢， 佢话佢嗰个咧， 系咪嗰个有品牌嗰个嚟噶？ 咪就系呢个咯， 呢个喷湿机咯，系、 哦、 啊，佢话咧，佢话我哋里边嘅喷洒成分咧就系清水同埋2% 嘅食用醋。 哦， 咁然后咧佢仲 嗰啲咩啊？ 板蓝根系嘛？ 唔系咩粉话嗰、那个？ 仲有 粉啊？ 梳打粉唔使。咁然后咧佢就话啦，同我哋民间智慧有咩唔同咧？佢话梗系唔同啦。 喂，佢经过嗰部机出嚟喷洒，你系成身都可以喷到嘅，好均匀。 佢仲要加多个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去年10月一份关于食用醋的文章，他说醋可以杀灭某些家居的病原体。 嗯， 那你说跟我们那时候人们立刻说煲醋有什么分别？ 煲醋和拿醋来浸这样浸那样， 没有分别的，真的。因为其实很快有那些化学博士都说喂，喷醋不得的，他说你如果一般要真的消灭杀菌， 那可能是都一比不知几十几、啊、这样的， 但都不够的。因为他说一般如果要用醋来杀菌呢，是要用食用醋要加 6% 啦，浸30分钟才可以消灭微生物， 才可以有那个效果。 你要浸30分钟浸醋嘛， 即是就这样喷是没意思咯。 你想想如果这样计呢，我们那时候顺手的智慧还好一点，那时候是要煲醋然后拖地，我好记得煲醋啊拖地啦，即 是 他那个 浸毛巾啊，这样 浸毛巾什么都有的嘛， 真是学你说真是需时的， 需时的。同时以后不要再笑了，听日啊，你信唔信啦？佢改一改啊，分分钟咧，佢喷嗰啲药味，一喷板蓝根，佢跟猪都一样嘅啫。所以我哋唔好笑，系啦。原来我哋啲民间智慧咧，系我哋唔识包装啫嘛。 嗰啲香薰都系咁样嚟嘅啫嘛。 系啊， 系咪令到你精神为之一振？ 我觉得大家翻去啊，要同啊几年前你阿妈煲醋啊，要同佢道歉啊，阿妈，我唔应该笑你噶。你其实你系哈佛嘅级数嚟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从过去几日的确诊数字来看，本港的疫情已经进入加速上升阶段。他认为政府应该考虑尽快介入个别场所，同业界商讨如何避免疫情进一步传播，同时尽早考虑各项措施控制疫情反弹。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即使政府微调各项防疫措施，作用有限，最重要是市民由自己做起，减少去高风险场所，避免聚会。对于学校和酒吧先后出现确诊个案，他认为长假期之后出现个案反弹是预期内，当社区内有人感染渗透到不同场所并不出奇。他认为要考虑严格控制课后的活动，减少课堂以外的接触。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三名在旺角不同药房工作的男子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令到业界感到震惊。他说疫情爆发以来，业界都未听闻有员工感染，因业内人员要面对一些身体不适来买药的客人，防疫意识一向较高，会佩戴口罩，用酒精清洁双手，但是可能因为近期疫情放缓，令到部分员工松懈。他又说行内的确有借货的做法，部分员工可能会到其他药房，而不同药房员工亦都有可能相识，放工之后相约聚会交流。内地新增11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上海有5宗，四川有3宗，浙江、福建和陕西各有1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85,500人确诊，4,634人死亡，超过80,000人康复出院，仍然有200人在医院接受治疗。美国副总统候选人唯一一场辩论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代表共和党出战的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何锦丽交锋。 何錦麗形容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的手法是美國總統歷史上的最大失敗。彭斯就說，美國今年經歷非常具挑戰的時刻，特朗普上任第一日就將民眾的健康放在首位。現場加強防疫，兩人開始辯論的時候點頭打招呼，座位相隔 3.6 米，中間有透明隔板，台下的觀眾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天氣乾燥，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但是早晚有一兩陣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77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333亿4千多万。跟着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87.2跌一蚊，腾讯控股533跌两蚊，美团点评266.8跌一蚊，小米集团20.95跌七毫，盈富基金24.84系跌两毫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2，瑞士法郎0.917，加元1.326。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6点，升213点。港金现价报17,44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77美元，卖出1,8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山道噶，就系加士居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由于受加士居道的意外影响，所以现在龙尾排到去新山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屈地街，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就行车缓慢。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天气情况有改善，咁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恢复翻每小时10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老山公路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借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跟你们说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 心情都好好多。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相信我呢个拍档应该好好咁样记住，记住，记住佢琴日佢太助同佢即系召唤佢嗰个声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系啊，希望佢太助可以成日都咁。哎呀呀呀呀！老公啊，老公系啦，因为好多时佢都系因为小事而激嬲佢嘅太助，所以咧先换嚟。又是你啊？点解你又是问唔好人？点解又整唔好嘢？点解又是撇低晒嘅嘢？有时候见到咧，佢咧真系啊，哎呀，见到张相，咦，系啊，冇手尾咪就系咁样啦。系啊，曾志豪啊，出边嘅人咧可以容忍你，屋企人啊好难容忍嘅。所以你想多啲，哎呀呀呀呀，老公啊，咁你就做翻好少少，咁就可以换嚟，哎呀呀呀呀呀，曾志豪啦。 唔系、哦，如果要佢，哎呀呀呀呀，系要唔好咁有手尾惹啲曱甴出嚟、哦。咁佢就冇至多，哎呀呀呀呀呀呀咯！ 咁即系话你继续冇手尾， 我应该继续冇手尾喎。哎呀哎呀咗几次之后咧，搞到好想听阿张伟健嗰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哎，头先啲听众咧，亦都有啲喺网上话俾我哋听咧，即系消灭呢个家私曱甴嘅一啲小秘诀啦。一阵有机会读俾大家听，多谢大家集腋成裘咧，又互相帮忙啦。嗱，啱啱咧就過咗呢個中秋咧，加埋國慶咧，咁其實喺內地嚟講咧，都係一個黃金週嘅旅行假期嚟噶。咁啊，佢哋亦都有令人發布咗咧，就係話今年啊2020咧十一假期消費出行嘅嗰個趨勢嘅報告。咁啊，佢話咧今年佢哋喺呢個黃金週啊，內地咧有三種嘅消費嘅模式嘅，都幾得意嘅。咁我發覺我哋如果從呢個趨勢圖咧，你都會見到原來而家咧譬如內地嘅朋友咧，佢哋去旅行嘅時候咧。佢哋嗰種嘅生活習慣啦，同埋嗰種消費模式咧，原來真係已經非常之咁，真係非常之咁電子化。嗱，係點樣做呢？第一，佢哋咧出遊嘅朋友咧，咁啊數量都唔少啦，都好多啦。你有冇試過咧？嗱，我哋舉一個例子啦，你有冇試過去到機場嘅時候咧，先發現唔記得咗帶嘢咧？譬如可能話唔記得帶衫啊，哎呀，原來唔記得帶咧毛巾啊，哎呀，阿仔個奶嘴唔記得帶啊咁樣嗱。你都應該總有呢一種嘅經驗啦。咁你平時你會點解決呢？平時可能你就會話：，咁啊算啦，去到買咯，係咪？去到先買啦。咁但係咧，佢呢一個消費報告咧，佢就話俾大家聽咧，嗰個原來內地嘅朋友咧試過佢哋去到成都機場，發現唔記得帶毛巾，於是乎點咧？佢哋而家係用一啲電子嘅平台咧，直接落單啊！係啊，即係話咧，佢即刻上網。就订单，我要订一条毛巾，同埋嗰条毛巾就送去边咧？佢梗系唔系送去你屋企啦，唔系送去你个机场啦，佢系直接送去咧你要住嘅嗰个酒店。譬如你去到成都，可能咧你要喺成都大酒店嗰度咧就入住嘅。咁佢就发现咧，佢用呢一个方式落单之后咧，佢话嗰条毛巾仲快过咧个人去到酒店啊！哇，原来已经玩到咁先进噶咯，即系。我哋都系用实体嘅走去买啦，佢直接落单咧，原来已经好快咧就送到酒店。咁啊，而且咧，亦都有人咧就帮手咧，嗱呢个亦都系内地咧专有嘅呢种玩法嚟噶，就系咧你都系网上咧可能系买飞咁样，但系佢就系真人去帮你买飞。佢哋原来有一啲咧所谓跑腿嗰啲服务咧，真系会帮你咧就喺餐厅度咧代你排队啦。代买景区嘅门券啦，同埋电影飞啦，咁样，亦即系话咧，你亦都唔系就咁去网上买飞啦，系你上去买咗一个咧 买飞的服务。哦，你想紧四点钟咧睇呢一套电影冇问题咧，我哋帮你排队去买飞。哇，难怪难怪，你都证明咧，即系内地咩多啊，人多咯，咩少啊，就系不缺乏呢一个咧，即系劳力咯。所以咧，原来佢哋上面个廉价劳动力咧，真系会令到你咧衍生好多呢一啲咧人肉跑腿嘅工作噶。而且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系会租相机添啊。呢个咧亦都系我谂我哋都少做嘅呢种方法。我哋而家部手机就走天涯噶啦嘛，咁原来咧内地嘅朋友咧喺今次呢一个十一佢哋出游嘅时候咧，直情有啲啊租充电器就固然有啦，亦都会有好多租相机，咁所以咧亦都系带起咗咧佢哋呢一种嘅热潮啊，就系佢哋嘅消费模式咧，原来会有咁多呢一啲嘅玩法嘅。咁你谂下啦，我哋香港如果想催谷我哋嘅消费咧？咁究竟我哋会唔会有新嘅即係消费模式会出现呢？其实我哋而家呢有阵时都被迫转型咗㗎啦。疫情关系呢，外卖嘅数字就越来越多啦。你会上网啊提供呢一个 Zoom 教学嘅嗰啲服务呢又越来越多啦。你估几时呢？即係其中一个我觉得真係可以考虑嘅就係，我哋可能有好多朋友呢未揾到嘢做。你估内地而家好兴嘅呢一种跑腿服务，有冇机会喺我哋香港里面会实现呢？哦，你要买飞嘅话，唔使急唔使急，我帮你，我帮你，我直情人肉帮你去买飞。唉，穷则变啊！睇怕我哋互相参考一下之后咧，呢种消费模式可能都会对香港带嚟一丝启示嘅。风头火势，如果系嘅话咧，我想。代打曱甴，我希望可以成精有朋友可以同我代打曱甴。咁唔知桂花田佢又希望搵啲人代佢做啲乜嘢呢？人肉替你及住阿华，定係哦，我知啦，呢、這个时候梗係及住落落泳泳啦。好耐都唔俾媽媽跟住佢哋出去啦。究竟今日搞边科？佢会唔会搵人代跟佢个仔女呢？有请桂媽媽。 我对于我家人咧100% 信任，所以咧你头先话啊，我究竟可以揾啲人嚟帮我代乜嘢呢？我真系未必谂，因为我中意亲力亲为。 代打牌咧 都唔得，更加唔得。 唔系争只脚啊嘛， 啊都系啊，代脚啊，可以。嗱，嗰句说话，嗰、那个口号，我成日都讲噶啦，日日运动，身体好，男女老幼做得到。 你得个口号咯， 系、啊、口号啊，讲 最唔应该由你嚟讲呢句说话嘅，真系。 嚟理我啊，系嗱，又一个报告研究调查发现，做运动能够刺激你个大脑，仲可以咧改善学习同埋记忆力。嗱，今次咧仲要系。唔使做30分钟以上，哇！跑到咧，喐到身水身汗先至 OK 啊！哇！瑞典有间大学，咁咧佢就分析咗13个运动啊，对18岁至35岁呢个阶段嘅朋友啊，对佢哋嘅影响，咁啊仲喺咧医学期刊嗰度咧公布嘅。咁研究人员就话啦，2分钟至到1个钟头嘅大氧运动，例如踩单车啦、跑步啦、散步啦，系可以改善到嘅。而呢2分钟，如果有2分钟嘅中强度至到高强度运动，已经可以改善学习记忆嘅计划啦，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集中力同埋呢个说话流畅度。2分钟咋？系2分钟中强度至高强度，唔系唔做。系嘛？系啊，佢可以帮你增加，所以喺各位同学仔，有早操嘅，朝早即系翻学同学仔有早操啊，就喺呢2分钟就可以令到佢哋增加呢个集中力啊、说话能力啊，同埋呢个解决问题啊、记忆啊咁样，其实都几好啊。嗱，仲话咧呢个状态咧，仲可以 keep 到2个钟头噶，咁所以呢2分钟我觉得都可以即系考虑下做下。咁啊，另外咧，运动对于咧有专注力不足啦，同埋过度会症嘅小朋友嚟讲咧，更加重要啊！有职业治疗师咧就话啦，运动咧就系呢啲小朋友个脑袋嘅食粮嚟嘅。嗱，唔单止日日要运动啦，仲要比一般咧小朋友咧要求更加高啊！咁啊，有助佢哋咧分泌嘅多巴胺啦，同埋正肾上腺素，从而咧可以调节注意力嘅系 童，咁所以咧就好重要啦。咁家长咧可以帮佢哋拣一啲咩运动最好咧？有严谨嘅规例嘅运动俾嗰啲小朋友学就好啦。例如咩咧？跆拳道、武术、芭蕾舞、花式溜冰、体操等等啊。咁点解好咧？咁佢话因为呢啲运动咧系唔单止消耗佢嘅体力啦，小朋友又要学习运用复杂嘅动作同埋协调嘅技巧，需要大量嘅专注同埋投入先至可以学到嘅。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一种嘅另外一个训练嚟噶。嗱，都系嗰句啊，做运动都系可以一举两得，令到你脑袋又清醒，又可以帮到一啲小朋友嘅话。都是那句，日日运动身体好，男女老友做得到啊。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点草。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一绕，没有什么大不了，却可以让你微笑。其实我很烦恼，只是你看不到。如果我也不开心，怕你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情意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秀安琪。 最衰都系你啦。 我觉得系你衰先啊。 你成日咧喺度咧，校园欺凌。 你黑气石啊，你超人啊。 黑气石系俾超人用嘅咋？你搞到咧，嗱，细眼仔又避开你啦，就自己去咗游浮啦。 菜菜子都惊咗你啊，因为你成日话佢黑。 冇啊，我话佢似冲绳啫嘛。 佢唔中意，所以今日就唔翻啊。 佢要似东京啊嘛，咁我听日佢翻嚟，我同佢讲你似。 北海道啊。 系啦，北海道都好啦，唔好话。 牛奶啊。 系啦，好白滑噶嘛，咁佢又觉得我话佢噶咯。 系啊。 得翻我哋两个上堂啫，今日。 系啊，唔紧要，我哋都会照上堂噶。不过咧，我知道咧，秀恩茄咧，你平时咧。冇乜生活小知识啊！ 系我得大知识咯， 你得大 我生活大知识咯。 系啊，有啲咩大知识你系识噶？你 就 系 知道 仔你都唔识。 我知道就系女尊男卑咯。 啊、 生活大知识咯， 做得好呢、這个我要赞你，我妈咪好中意噶。系啊，嗱，我想问一下你啊，我哋平时咧都会偷偷地食薯片啊， 我唔会，我会大方方咁食噶。 系啊，一食完之后你就咳啊嘛。 系啊，所以冇得偷偷地噶。 我问一下你啊。桶装薯片同埋袋装薯片我哋唔要加嘢噶，我哋用 诶 唔系，我哋可以加少少嘢，但系唔系话我倒出嚟个兜度咪得咯。我哋用少少嘅智慧咧，加少少嘢就可以去变成令到你食得好方便。例如、 哦、 桶装薯片，你知道边只啦？ 知，好似你咁嘅身形噶咯。 系啊系啊，桶装嗰只薯片，咁咧、啊、你食到底嘅时候咧，咁你就插只手落去好麻烦噶嘛，咁、 啊、 倒可能倒晒出嚟。 系 喎、哦，咁要点样先至可以食得佢干干净净，又唔使乱乱尽尽，搞到一台都系碎。 可以加工具系咪啊？ 加啲嘢系啦， 加个漏斗， 加个漏斗做咩、啊？ 咁你咪可以将啲薯片集中倒喺个漏斗出嚟咯。咁你咪可以就咁食嘅时候咧，佢就唔会整到周围都系咯。 哦，好啦， 我都啱啊， 你冇话错嘅， 系咯， 加个漏斗。 系啊，你又冇得话我唔啱啊，唔系用你嗰个工具啫嘛。 漏斗唔方便咯，因为漏斗个好细嘅啫嘛。 系咩？ 咁啊， 我加个啱我嘴型嘅漏斗。 嗱，其实咧佢一个方法真系好简单。 桶装喎、 哦，系桶装就真系 倒落个盖度咯。 No， 倒落个盖度，佢哋都会倒泻噶嘛。 倒落盖都倒泻，佢一定要我答错嘅。 唔系啊，我想话你嗰个方法咧都唔系最好啊。 好啦，好啦， 一个方法真系好简单。 就系唔好食啦，买个罐新嘅啦。 Hello， 一叫人喂好唔好？嗱。其实呢你只要拿一张 A4 纸， 系 咁嗰个桶装嚟噶嘛，系咪？咁你将张 A4 纸咧干净啊吓，卷即系将佢卷埋套落去嗰、那个桶里面咧，跟住佢一倒出嚟就会喺张 A4 纸，唔系佢顺住嗰个方法啊，你明唔明啊？ 系 系啊， 咁你本来个口好大噶嘛，你倒落个细啲嘅 A4 纸嗰个细嘅范围度，咁佢咪会射出嚟咯？ 系啊，咁样。就变咗咧，佢沿住嗰个 A4 纸咧，咁嗰个排住队出嚟俾你食噶啦。 佢嘅意思系咧，哦，你呢只桶咧，直情系长桶嗰只喎。 系长桶嗰只。 我以为咧，以前有啲好肥阔嗰只咧。 嗰啲唔系薯片嚟噶，嗰啲系芝士条嚟噶。 芝 士波 都得，系啊。 咪系咯。 佢讲紧真系好似咧嗰支万花筒啊。咁长嗰啲棒棒嗰啲咁样嘅圆筒咧， 嗰个牌子嗰啲， 系啊，咁你就将咧成张 A4 纸咧就摄落去，摄落个底度，咁然后咧你就一抽咧就将成张 A4 纸，因为佢卷埋咗啦嘛，你将佢抽出嚟咧就好似柜桶仔咁样啊， 沿住佢拉出嚟噶，其实 OK 噶。 人哋头先以为你系讲紧咧啲薯片已经碎到得翻咧， 你系唔会咗系桶啊？嗰只系肥桶嗰只 我头先咪话你嘅身形咯，如果薯片叔叔点会系你嘅身形啊？ 各位听众啊，我真系今日最衰冇第三个同学仔做证啊！我头先应话咧，统装我知啊，你个身形你仲话系啊？ 好啦好啦，我问埋你个袋装 啊，菜菜子，菜菜子， 袋装薯片又点样可以令到你咧？食得可以干净企理嗱，讲紧 我问定先啊，咩袋啊？今次？ 是平时那些咯，一百零 石子袋是吗？ 石子袋是啊是啊。 你又似你。 咁你平时呢，譬如食到底呢，你会哇整只手插咗落去。 今次终于都系食到底系碎湿湿啦，是吗？ 都唔系嘅，其实系可以食得好美丽嘅，即系可以食得好 elegant 嘅。 今次呢应该就 是。我哋就唔使加嘢嘅喇喎，只系喺个袋度做少少功课就得。 今次唔使加嘢。 是啊是啊是啊。 佢就可以喺个袋度倒出嚟。 唔系倒出嚟，系可以食得你好 elegant 咁样咯。 哦，好啦，攞刀叉啦。 唔系，嗱，其实咧，你只要打开个袋，跟住你搣咗佢两条边，拉开少少，跟住将佢两边反咗落去咧，咁佢就变成一个。 咁咪散晒出嚟咯？ 会散啊，傻猪变 咩啊？ 散唔会散噶。 边度睇到你个细细个图片？ 嗱，佢咧就将一个袋里面咧就咁，你喺上面掹开噶嘛。 即系剥香蕉啊！ 跟住咧，你就喺佢两边跟住拉落嚟， 剥香蕉皮咯。 系啊，好简单噶呢啲日常。 唔简单啊！你有冇试过搣薯片袋啊？搣唔搣到咁靓啊？ 我可以喎，只不过系 你 唔得咋。 你仲要嗰度个底有咁多薯片碎咧？你一搣个袋，佢咪嘭一声咪散晒出嚟咯？ 我知道咧，手温茄你系做唔到。 你有冇试过先？ 我冇试过爆。咁咪系咯。我冇试过爆薯片，但系呢个好方便噶。 其实佢嘅用意咧，就将你本来好高嘅薯片袋咧， 就 好似 系一半咁。 系啦，真系剥香蕉皮剥低啲，咁你就 反落去咯。 咁我宁愿我戴手袜啦，又或者我宁愿咧，我用翻我哋最传统咧，将佢拉成一个尖角，然后倒落个嘴度咧，咁呢个先系最好嘅方法。 系啊，跟住咪倒咗一面都系咯。 唔会噶，你将佢收窄个范围就得噶啦。 我唔中意同啲冇智慧同学倾偈。 确诊个案再次回落至100宗以下，累计24422人确诊，再多两人死亡，累计427人不治。新增个案有60宗是属于社区感染，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医院和家庭聚会引发的群组感染病例持续增加。全罗北道一个家庭在中秋节假期聚会之后有12人确诊，大田市一个家庭共有7个人染病。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10点，台风灿红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是早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405亿3000多万。跟着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87元跌1.4，腾讯控股532元跌3元，小米集团20.8跌9毫，美团点评264.2跌3.6，盈富基金24.84系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23，瑞士法郎8.459，澳元5.534，加元5.847。新西兰元5.093，欧元9.1242，每百日元对港元7.3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6点，升213点。港金现价报17,44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57美元，卖出1,88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咧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就系加士居道咧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较早前咧，启德隧道因为受到呢单交通意外影响咧，曾经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不过已经取消咗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出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九龙、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老山公路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而家去到边度咧，都要探下热先得。 其实咧，你个最热系边度咧？我觉得整个议会同埋成个政界嗰个温度都好高。 我又觉得系，而家又冷战啦，又经济萧条啦，加埋白色恐怖，我又觉得好冻。 政局风云变幻，新一辑嘅议事论事全新环节《政治温度计》。重量级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拍陈月慧，请嚟嘉宾为当下的政情去探一探热。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咁由于黄耀祖放假啦，蔡敬文都放假嘅关系咧，咁有桂花电同埋曾志豪咧，同你喺度咧留守大本营嘅吓。 系 ，OK， 听日节目《丰收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2%。 不过陪伴我哋咧，仲有咧天下嘅听众。 我哋咁话，多谢晒佢哋俾嘅意见。 系啊，咁啊好快咧讲一讲啦，因为咧头先朝头早咧我就摆低咗呢一个咧就是、家中有曱甴。 系。 究竟今次关唔关嗰张家私台事？ 系啦。 系咪真系同即系内地嘅木质咧有啲？唔对路有关咧，嗱咁我有几个唔同嘅答案嘅。譬如我呢度有一个啦，阿 Francy 咧，佢就话啦：，喂喂喂，之前咧我个厨房都有啲细曱甴出没啊，咁啊当然谂住去歼灭佢哋嘅大本营啦，揾嚟揾去都揾唔到，最后先知咧，原来佢系揾喺边度咧？佢话原来最尾咧先知道佢匿埋咗喺呢树啊，佢哋匿埋咗咧 边度啊？ 喺个多士炉里头嘅空隙之处， 多士炉。我想多士炉佢都好热下噶，咁都热唔死佢。 系咁讲，佢话因为呢只曱甴咧唔怕高温嘅，温度高咧反而对佢哋嘅繁殖有好大嘅帮助。 仲系帮佢孵胎添啊嘛？ 岂有此理！ 帮佢孵蛋系嘛？ 个最后解决方法系咩咧？ 掉咗佢咯。 哎呀，掉咗多士炉。 哇，点搞啊？因为食物嚟噶嘛，你点清洗啊？农民里边。 佢话咧解决咗之后咧就冇再见嗰只曱甴出现啦，咁样。 真系好鬼嘛？ 原来曱甴唔怕高温噶。 我都系唔知道。 即系佢果然系地球上最强嘅生物、啊。 因为多士炉都好热下噶，咪先？有时你攞多士攞出嚟、啊，你都辣手噶嘛。 系啊， 佢竟然匿喺嗰度，竟然佢系冇焗熟到，仲喺度隐藏到。 系啊，嗱，咁跟住咧，另外有个 Emily 咧，佢就话啦：，豪仔啊，真系咧，尽量避免有一啲涂咩嘅家私啊。佢话点解呢？佢话佢听讲过咧，都有啲小强咧会匿埋喺家私里边一齐运过嚟噶。佢话因为咧，一嚟佢唔系用真木，二嚟咧佢话通常摆货嘅环境咧就有啲污糟，所以佢就话咧有机会会咁样做。哇，唔系嘛？咁然后有啲就话系啊，有个阿抛咧，抛哥咧，佢都话啦，佢话曱甴事少啊。藏室先大啊！ 哦，系啊！ 藏室点大件事法咧？真系 系，因为佢啲藏室会有蛋啊！你唔知佢几时噶嘛？因为你曱甴你都见到佢啊嘛。 系啊， 啲室你系唔见到佢噶嘛？系咪？ 佢话咧，佢喺某一个地方度啦吓，今次佢呢个系香港嘅地方嚟噶。 系啊，佢话喺 系唔读佢个名啦， 咩、城嗰度啦，就系啦、 买咗个木柜仔翻屋企，佢一排之后咧就出现咗藏室。最后咧，使咗成7000多人先处理好啊！7000多蚊唔系嘛？ 系啊，喂，你估真系失喎，讲紧 买个柜一定唔使咁贵啊，真系。 啊，佢嗰啲柜又真系地平嘅，几百蚊有个。 系啊，佢话跟住之后咧，呢位网友都话唔敢再买嗰啲木家私啊，佢话全部买晒咧不锈钢同埋玻璃。可能真系如果咧处理得唔好咧，木家私真系好容易出事。特别系我仲记得啦，如果你屋企住嘅环境咧阴阴湿湿嘅话咧。即可能你就更加容易呕嘢出嚟，我谂都系啊，真系。 喂，咁另外有听众讲紧咧，清洁公司 系呢个真系紧要啊，真系。 系啊， 系啊。 咁点搞啊？佢 系啊， 系佢话你好啊，佢系一个清洁公司嘅灭虫公司嘅顾问，系成顾问添啊。 冇错冇错冇错。 佢话你屋企嘅曱甴咧，应该咧就冇办法解决。系啦。 点解？ 佢话因为你喺装修啊，佢讲我定你咧？佢话因为你喺装修之前咧，系咪诶揭起个天花板？检查咧屋与屋之间嘅水喉啊，同埋咧抽风口嘅出口处系咪有空隙啊？咁样 系啊。 头先系咪讲紧我？因为我讲紧我个橱柜嗰时系有罅啊嘛。嗰、那个橱柜 唔系，我谂佢意思，我谂佢嘅意思系话咧， 你 装 修 嘅 时候有冇？ 你装修嘅时候，你有冇揭过天花板检查屋同屋之间水喉啦，或者抽风口有冇空隙？个曱甴会喺呢啲位置走过嚟嘅，绝对唔关咧你屋企家私同埋卫生问题。系啊，佢话咧，佢自己觉得香港人咧有阵时可能会搞错咗一啲嘢。佢话唔系下下用灭虫药就可以解决。佢话建筑嘅问题。 哦，系啊，即系所以我咪话有时就系我所以后来我咪话我个橱柜后来发现系应该喺嗰个墙同埋个柜嗰个中间嗰条罅，佢哋就喺度生存紧，但系生存咗几耐系冇人知嘅。 但系如果系讲紧 你就我就唔知道你有啲咩问题。你早阵子你装修过 系啊， 好多次嘅其实 好多次啊，但系如果 你 话。 即系都几大件事噶，都 如果你话系建筑问题嘅话，咁咪即系等于同你讲话，哦冇，呢个社会嘅错， 系啊， 你搞唔掂噶啦你，咁我谂下可以点解决咧？起码我可以执住头先嗰句说话同我老婆讲，老婆 用翻啲玻璃同佢讲啊， 同卫生问题无关啊，即系唔好再赖我啦吓。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啊，我哋会有咩问题继续向大家请教噶啦。 嗌嘅，唔系净系得我噶。 唔系啊，问题系人哋嗌唔系你嗌啊嘛，先。 唔系你分唔分到边个？边个我嗌，边个佢嗌？ 我听到，因为我直播都听到你讲啊嘛，唔好玩啦。 系啊，有郑融嘅，哎呀，时间嚟到而家11点啦，差唔多，仲有两三分钟先去到20分啊嘛，气温都系26度，相对湿度62%。 嗱，众所周知咧，嗰啲听众咧都知道咧，阿曾志豪系一个咧怕老婆啦，同埋佢老婆经常都嬲佢嘅一个状态啦嘅生活 环境之下，系咪？咁样讲我真系死多两重重。 所以咧，今朝个早上咧，佢听到，哎呀，居然我老婆系，哎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好耐冇听过真系，娇嗲嘅声音， 娇嗲的声音冇啦，嗱，所以咧佢。即是说冷战闹交或者被老婆闹的情况呢周知无日在他家出现。 你好像是讲紧冇速度跑得慢和不够快三样东西。 是啦 冷战老婆闹和被人嚼。 对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时啲嘢咧， 冇，我坦白话， 听我讲先。有时啲嘢咧就未必一定系你错晒嘅，系咪？可我都相信嘅。咁啊，但系问题系，咁点样先可以引到对方喺你唔主动要求嘅时候，系佢会叫你嘅？ 有曱甴咯， 嗱， 有曱甴咯。 我想话咧，曱甴系今日咧，今次里面其中一个主角。嗱，咁即系你嘅情况咧，你就觉得，咦，老婆琴晚明明闹咗交，跟住点解今朝哎呀呀呀呀嘅，原来系曱甴。嗱，曱甴做咗你两个中间人嘅第三者，和解嘅第三者。 其实如果咧，你将佢再讲得透彻啲咧，无论系曱甴、老鼠啊，定系飞蚁咩都好咧，意思即系话一对情侣如果嗌交或者冷战咧。如果可以有一个突如其来嘅小意外， 系 啦，咁其实咧就有机会咧可以将你哋原本嗰件事就冚咗佢。 啱啊，曾志豪，呢一个题咧正正系可以俾你好好地去 全天下都啱用啦。你估你唔使啊，真系。 唔系问题系咧，呢个老公系特登去做咯。台湾咧有个老公 啊， 系啊，话佢，我觉得佢咧， 我都有谂过噶，其实。我都觉得要制造啲小意外咧，你睇电视剧好多噶，譬如个老婆唔理佢咧，突然间就收到个电话，哦系咪陈太啊？你老公咧而家晕咗，跟住就好屎急尿赖冲过嚟啦，咁啊咩事都冇啊嘛，原来个老公系呃佢嘅， 系啦，即系咁类似咁样啦。哇！呢个老公咧，佢直情咧，佢话啊，老婆同我冷战，岂有此理啊？咁样，跟住话我唔会同佢讲嘢，我唔会主动上前同佢讲嘢噶啦。但 系 跟住咧，佢喺屋企咧。搞破坏、 哦啊， 你知唔知搞破坏搞啲咩啊？ 点啊点啊！ 佢话咧，佢真系好衰，我 佢扮有踩入屋。 唔系，佢唔系啊，佢唔需要有第三者喺度，即系唔需要第三个人喺度帮手嘅。佢、哦、走咗去厕所， 系跟住咧打烂晒啲嘢， 整断佢， 整断个花洒， 系啊，整断个水龙头， 系 跟住咧，跟住 漏水， 跟住系整断，即系佢意思咧，闩咗个水龙头嗰个掣，咁佢沟佢老婆去厕所嘅时候，闩咗水 就冇水，哦，佢就要求救啦， 系啦。老公啊，即系佢一定要求救噶嘛，你明唔明啊？我当佢屋企冇仔女，因为佢真系讲佢两公婆啦吓。跟住咧，佢 求救咯， 系啊，求救啦。咁跟住咧，佢 咁个老公咪就要打开到浴室咯，咁佢咪喺里边用个光秃秃咯，咁咪浴霸相见咯，跟住做戏咁做咯。咁就第二朝起身翻工噶啦，系啊， 系啊，跟住恭喜啦，一个月后。 咦，你好想喎、啊？ 唔系我讲紧你， 你成日都讲出口啊，你 咁样啦， 系我哋明噶，送啲祝福俾你啦。 咁跟住咧，佢就话咧，又特登咧就整松咗嗰个厕所，整松厕所嗰个灯胆啊， 又等佢一闪啊闪啊。 系跟住咧，佢点解唔着嘅？即系因为佢啲，佢、哦、会觉得咧，啲女士咧喺屋企咧啲家头细务咧，或者一啲电器上面嘅嘢咧系论尽噶嘛， 系 唔可以话佢，唔好话佢唔识啦，佢比较论尽嘅。佢话啊，特登。咧又教松咗嗰个浴室嘅灯胆，等佢咧入去嘅时候，点解唔着嘅时候？因为佢话佢老婆好矮嘅，就算担个凳仔上去，佢都唔够高啫。 哦，因为真系花式自杀咯， 佢真系咧， 哇！呢条桥几好，呢条桥几好。 咁跟住咧，佢又会，佢又会将咧电视机咧。我唔知点解佢觉得佢 整松个电线，唔系天线啊， 唔系嗱，头先嗰间系厕所嗰盏灯啦，系嘛，佢唔够高整翻佢啦，佢又特登咧将个电视咧教咗个第二啲语言，教咗西班牙文， 泰米尔又啲水， 佢话教咗西班牙文，佢话咧佢老婆咧净系识讲英文啊，咁系，所以咧佢话西班牙文点样教翻佢正常啊，咁样，佢即系将呢啲咧佢生活里边嘅嘢咧，佢搞到佢老婆咧。 就算我同佢冷戰都唔怕，係佢可以主動嚟揾佢求救嘅、哦，因為佢可能咧太了解佢老婆。 但係佢而家講曬出嚟，咪出事咯？ 佢擺咗上網同大家分享， 咁咪知道曬咯，以後都。 跟住咧，佢仲衰，你知唔知啊？佢話咧，因為都即係鬧交唔止一次噶嘛，冷戰都唔止一次。 所以屋企啲家私整壞過都唔止一次啦。 應該就係啦，即係佢當然啦，就唔可以再重複啦，係咪先？係 咯 咁跟住咧，佢又話咧，試過咧。掹走咗个咖啡机个电源啦，等佢冇得去冲咖啡啦，因为啲咖啡佢话系嗰啲要即系杯仔 磨 机 嗰啲嚟，可能 系啦，亦都咧试过咧拎走晒厕所里面嘅厕纸啦，等佢用之前拎走晒，咁你一定要求救噶，你明唔明啊？ 咁佢就可以冰释前嫌啦。 系啦，佢就希望个老婆，即系佢话啦，我唔会主动同佢讲翻嘢嘅，但系咧我系喺屋企里面整啲嘢嘅时候，等佢主动嚟，老公。即系因为要求救， 太天真了真系。佢呢个咩人嚟噶？ 台湾啦、啊， 台湾 系啊，做咩？ 台湾女孩可能就比较温软啲。 哦，可能就系好多嘢咧喺技术上面都唔识。 我想象到，如果喺我哋港女身上出现，佢如果冲冲下凉冇水，佢唔系会嗌老公啊，佢会话搞咩死佬？我叫你换个间屋噶啦。洗油有阵时候冇嘅，跟住个老公又 到，就打多两下，就打多两下 譬如你冇厕纸喎， 系啊， 边个用完厕纸唔换厕纸？ 做咩唔去买？系啦，做咩唔提示？屋企你冇 品噶？哇，真系惨啊！你嗰啲咩电灯坏咗咧？你估佢真系会话：哎呀，老公啊，好惊，我黑啊，你帮我换灯胆啊！佢都系会闹嘅。 我谂佢老婆可能咧揽住毛巾出嚟咧，直宁愿唔冲啊！即系宁愿唔冲，佢都唔会去求嗰个死佬啊！香港嘅女仔啊， 唔系，但系咧就要佢系一个叫做开端嚟嘅，即系话咧佢可以打破咗个冰破冰，佢俾你入翻去同佢讲嘢啦。但系跟住你要点样讲嘢啊嘛？ 跟住换嚟一连串嘅，点解会咁多嘢坏啊？点解会转咗咁啊？点解会咁多嘢系喎？ 系啦， 仲有机会信啊？ 仲有机会信，仲有机会闹。咁同埋咧，我觉得到时嗰一下咧，其实都系要考嗰个男人嘅本事。 嗰、那个反应。 佢如果继续喺度无理取闹落去嘅话咧，当系无理取闹啦，你点招架先？譬如你终于打破咗嗰个隔膜啦，就系、是、老公话做咩个灯电灯会咁样嘅，跟住你咪整啦。其实两下就搞掂噶啦。 哦，整完之后咧，跟住 系啦，嗱，跟住你讲唔讲嗰件事啊？老婆，其实即系咯，系我同个秘书去咗两日都冇嘢嘅，得唔得？ 哦，解唔解释翻系嘛？ 你解唔解释翻？可能越讲越衰噶咯又。 但系今日大前提咧，可能系一啲生活小事，即系唔系咁严重嘅，即系好似曾做你咁样，食完个面包摆咗喺度，跟住冇处理到掉，你老婆都影咗相，又话点解你咁冇手尾噶嘛？ 得噶， 呢啲都系小事嚟啫。 我你知我用过咧电视剧里边有啲招数啊，唔 work 噶原来。电视剧有啲电视剧最中意个招咧，就譬如嗌交嗌到咁上下咧，跟住就唔好讲咁多，揽住佢。 系 哇，可能我唔够大只啦。我揽住佢嘅时候都揽， 好笑啲伊人嘅 感觉。嗰个叫做红抱合围唔到啊，佢已经好轻松挣脱咗呢个枷锁，然后仲要一脚伸埋嚟。你发觉点解现实同做戏争咁远嘅咁样？ 咁你先大前提要睇下嗰个情况系咪啱你呢一个夫妇嘅。 仲要最惨系咩咧？ 阿华谂样揽住我，或者系冇用噶，系咪先？即系要一啲系好高大嘅男人，佢隔篱嗰个系好细粒嘅，先至可以咁嘅啫嘛。 关咩事啫？呢个唔两样嘢，最惨 系。我估唔到你真系学嗰啲电影桥段， 系咪就做到冇嘢好做啊嘛？唔系，同埋点解我会失败咧？我屋企有第二个人咧，而家咧同我做紧同一件事啊。 哦，系啊， 我仔啊， 你大仔定细仔？ 我大仔啊， 系啊， 点 啊？ 佢又激嬲完即系自己阿妈之后咧， 跟住就控暴佢。 佢又嘢都唔讲，譬如话佢可能又食到一地都系啦，阿妈老婆喺度发紧脾气罚佢啦。佢又同我一样唔讲嘢，佢又唔会道歉咧，又唔会认错。佢就走埋嚟，净系谂住揽住我老婆。 咦，嗰啲叫有样学样， 有样学样，咁啊大件事啦。佢揽咗两揽， 但系问题 我老婆已经嬲噶啦嘛，就话唔中意你咁样揽住，你有嘢你又讲啦咁样。跟住我发觉死啦，俾人用咗啦呢招，咁我今晚点算啊？ 因为阿仔咧，佢分分钟咧，阿老婆咧俾个仔揽咗两下啦，哎，算得完啦，你牛高马大佢 唔系，即系 quota 得一次嘅啫嘛，可能每个女人咧呢一个原谅嘅 quota 就系俾咗个细路啦。 下次你同你个仔一齐上课，嗱， 一齐整坏整坏啲嘢， 唔系阿仔，嗱咁样，爸爸今次用咗，你唔好再用啦，呢招我得，你唔得噶咁 样。或者话喂，俾个机会啊，俾老豆攞咗 quota 先啦。 老豆犯错机会多啊嘛，你犯错机会妈妈。 Hello 。我看着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隐藏。 是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琴拍得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 喜剧之王李荣浩啊，喂，呢、這个真系识得冧老婆，你知唔知啊？佢话佢最近咧参加个歌唱比赛嗰啲评判嘅时候咧，有人就拣咗杨丞琳嘅一只歌啊嘛，跟住谢霆锋话呢只歌系咪 阿 嫂只歌啊？ 系啦， 阿 嫂只歌啊。 佢话唔系阿嫂只歌。 No, no, no. 是歌手杨丞琳的歌，哇，几咁尊重，突显翻佢老婆一个独立歌手的身份，唔使下跟住我噶，真系，佢应该唔使要整坏啲水喉，都可以冧得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部分是本地感染。据了解，暂时有多宗初步确诊，都是来自寻日已经有一名院友确诊的残疾院舍国宝之家。本港寻日新增11宗确诊个案，累积病例5143宗。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疫情趨勢情況令人擔心，現時已經進入秋涼，病毒生存時間較長，如果等個案上升才加強措施，慘烈程度就會更大。他認為如果措施做得不好，下一波會比第三波嚴重很多，市民應該進入嚴密戒備狀態，以斬斷隱性傳播鏈。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又說，酒吧是否應該繼續營業，他作為專家只能夠提供減低風險的意見。曾經建議去酒吧的客人不要除下口罩，可以用飲管伸入口罩飲酒。對於學校何時需要停課，袁國勇認為有病例的學校就要停課，如果整個社區到處都是個案，相信政府都沒有選擇，有機會需要再停課。北角皇都戲院大廈今日強拍，又提出強拍的新世界，以底價47億7600萬元投得，是歷來最高底價的強拍個案，批出底價較2018年的時候估值高出53%。項目地盤面積大約36200平方尺，坐落在英皇道北面、渣華道南面和電廠街交界，屬於1959年落成的商住項目，其中包含商場、桌球室和兩座住宅樓宇，部分獲古諮會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物。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唯一一场辩论结束，代表共和党出战的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交锋。贺锦丽形容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手法是美国总统历史上的最大失败，又批评特朗普政府淡化疫情的严重性，没有交代病毒的实情。彭斯就说总统特朗普从第一日开始就将民众的健康放在首位，包括在一月底对中国实施入境限制，又指民主党提出的抗疫方案并没有新意，特朗普政府一直做紧。他又批评贺锦丽在疫苗上的言论破坏民众的信心。辩论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并没有出现日前特朗普和拜登辩论时的混乱场面，现场加强防疫。辩论开始的时候，彭斯和贺锦丽点头打招呼，座位相隔 3.6 米，中间有透明隔板，台下观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是早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67点，跌175点，总成交金额453亿3000多万。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8蚊跌2毫，腾讯控股533蚊跌2蚊，小米集团20.7跌1蚊，美团点评265.2跌2.6，盈富基金24.86跌2毫，比亚迪股份127.5系升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26，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660点，升237点。港金现价报17,43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76美元，卖出188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加士居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佐敦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噶，就系加士居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佐敦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咁受较早前加士居道意外影响咯，虽然清理好咁都有车龙啦，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出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老山公路石门桥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Bella 林永彤啊。学校复课，家长们都要帮手噶。第一就是透过每日了解子女在学校做过啲咩，去确保子女在学校有做卫生措施。其次要安排子女有足够的休息。最后记住，家长们都要保持正面心态面对疫情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你登记咗1万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 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喂，熊仔，你老婆点啊？ 唉，呢铺要彻底放弃啦。 哦，咁你要同佢保持安全距离、啊。 死佬，你唔要我呢个老婆啊？ 啊，唔系啊，老婆，我系讲紧我哋嘅爱车嗰个老婆啊嘛。 咁保持距离同埋彻底放弃边个啊？ 太太啊，换胎工序系咁噶。 你唔好嬲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齐安全，咪摊快。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讲下天气啊，冇乜变化喎，暂时都。 系啊 ，OK 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早早咧就放假个礼拜，下个礼拜翻嚟，咁啊，敬文都系放假天嘅。 冇错啦，嗱，咁咧今日讲咗好多昆虫啦，但我想唔到咧，昆虫真系成为咗咧今日咧各大新闻嘅头条。 今日只系讲咗昆虫一个曱甴 咋， 同埋嗰个床虱。 但系而家有第三只昆虫出嚟啊！ 咩事啊？ 呢只昆虫咧，仲要系上咗国际嘅头版即时新闻咧，成为咗。焦点，我头先都俾桂花田望一望。 其实咧都好犀利嘅，即系嗰啲嗱，如果作为一个睇电视嘅观众咧，应该就唔系多好觉眼嘅，系咪啊？因为可能即系佢啊，除非佢 close up 啊， 佢后来有 close up， 系啦。如果佢 close up，一定系睇到，因为咧佢嗰把银发咧系上面无端端一点， 系啊，呢叫做咩？白里透黑啊，唔系白里透红啊，真系嗱。而家你听紧呢单咧，即时新鲜滚热辣， 诶， 真系啱啱咧庆手嘅美国嗰度咧，喺犹他盐湖城嗰度咧传递过嚟嘅， 就副总统， 副总统嘅辩论，咁啊呢个彭斯大战呢个 Harris 啊，咁啊呢个贺锦丽啦。咁啊，即係有啲人就話，從個內容上咧，就覺得雖然冇咧特朗普同埋阿拜登嗰場咧咁激盪啊，咁但係咧就聽多咗好多資料， 係啦， 多咗好多資訊嘅，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 係啱啊。 你話關昆蟲咩事咧？ 但我覺得咧，作為咁樣咧，我又覺得唔係幾好，因為佢哋講嘅內容先係重點啊嘛。 啊，但係 sorry 真係走咗焦點。 但係嗰個畫面係啦，那個畫面咁悶嘅咩？悶到要喺個頭上面有啲嘢。 冇錯，佢哋話啦， 放大。 佢哋話今晚啊，彭斯對 Harris 嘅贏家係邊個咧？ 係 就 係登 彭 斯。 彭斯的头发 的 一只昆虫 fly 有冇系咪肯定系乌蝇啊？ 应该系啊，即系应该唔系斗士嚟噶， 定系一只蜘蛛掉咗落？ 因为咧，佢哋啊影到张相咧，就话咧彭斯咧，即系共和党嗰边嘅副总统咧嘅候选人咧，就喺一路辩论紧嘅时候咧，佢一头银白嘅头发上面咧，竟然系有一只黑色嘅乌蝇。 系啦。 钉咗喺佢头上面， 系讲紧咧，好似被卡住咗，好似走唔甩咁啊，系咪啊？ 咁究竟佢卡住咗喺佢头发度几耐咧？ 系 十秒、廿秒、三秒、四十秒， 都 唔 走，都唔走， 系两分钟。 两分钟佢先脱离到啊！ 冇错，啲我见到咧，美国啲报纸啊、网站咧，第一时间出嗰个标题咧，全部都系话彭斯有只乌蝇喺头度，接近两分钟。在这个辩论期间，然后呢还要有人在 Twitter 那里将它放到很大。他说呢这个呢乌蝇在彭斯头上面全接触。跟着就将那个画面就放大拉歪了 ,zoom 近了。 是啊是啊。 真的见到我想如果你是那些动物学专家呢你噏得出它是西班牙还 是我就说了 边鼠的乌蝇来的。 重点是它那把口在讲东西嘛。 我真的不 知道。为什么有人放大那只研究那只乌蝇是哪里来的 是啊。 是什么品种为什么飞了这么久两分钟是什么意思是不 是你即是没办法因为大家就在互相在讲呢他就说因为很惨的是第一好碍眼啦，即系白头发里边有只乌蝇啦。 因为你话如果摆喺飞咗落去啊何锦丽嗰度咧，因为佢一把长头发咧，其实系冇人知噶嘛。 系啊， 系咪？ 嗱，第二最惨系咩咧？张相影出嚟真系好碍眼噶。你如果你而家大家可以上网睇一睇嘅话咧，好碍眼嘅。 系。 但系第二系咩咧？那个象征意思衰啊。 哦。 乌蝇系嬲咩噶？ 系啊，嬲 A 咯， 嬲 A 啊，嬲一啲即系污糟嘅嘢啊。咁所以咧，你见到网上面有啲咧，即系当然就互相啦，对家咧就话，大家都知啦，乌蝇咧代表嘅系咩咧？死亡啊、疾病啊、 污 糟 啊，啱嘅。 系啦，然后就话啦，咁你而家都知道咧，乌蝇咧，俾乜嘢 attract 到佢啊？咁样，哇嗱，咁啊， 即系话 又抽一下水。 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咧，唔系咪啲乌蝇都闻到佢身上面有啲嘢嘅，所以先嬲佢嗰度啊？ 系啊， 系咪先？好多解读噶， 系好多噶。你想想咧，如果呢、這、一个 系咪有问题先可以即系身体散发咗啲味嚟，乌蝇都嬲佢咁样，系咪？ 最惨系咩咧？佢系乌蝇嘛？你话如果系蜜蜂就好啦， 啊系啦， 系咪先？蜜蜂即系花香嚟噶嘛，即系你即刻话哦，正面好多，真系你咩都好噶嘛。最惨系乌蝇， 系 你就算唔系讲疾病咧，你用我哋香港人啊，乌蝇系 吓俾人拍打噶嘛？ 拍乌蝇即系咩咧？门可门可罗雀，门庭冷落咧，你就会话哇，咪拍晒乌蝇咯咁样。 同埋即但所以啲人咧可以即系 无限延伸出， 我都系咁话。 唔系，但系 真系好无奈啊！ 你又唔明点解佢完全冇感觉噶？其实乌蝇嬲住自己咧。 喂，但系唔系啊？你 容唔容易察觉到噶？ 你自己谂下啦。如果你系彭斯，企咗喺嗰度，辩论紧噶啦，同对方，因为可以要集中精神都好紧要噶嘛。咁你点可以因为嗰只乌蝇喺度拨下个头啫、 啊？你又讲得啱，仲衰啊！ 你好失礼噶嘛？你明唔明？ 因为你又唔系一定拨得走喎。 啱啊！ 系啦， 如果唔走就整乱自己头发，咪样衰啊！又会 同埋咧，你唔肯定每一个男人都唔惊昆虫噶嘛？你话如果 你讲得啱， 你话如果彭斯， 你唔知嗰只系咩嚟噶嘛？仲要系 佢突然间， 我哋睇到，我哋睇镜头系睇到嗰只乌蝇啫。 系啊，佢唔知噶嘛？ 系佢唔知咩嚟噶嘛？ 你话如果咧，彭斯咧发出咗好似我老婆咁样嘅声音咧，哎呀呀呀呀呀呀！ 咁你话几唔佳呢件事？ 仲衰过，哦，你讲得啱，谂谂下咧。 佢点解撩咗佢？ 变形 万变，啱啊！除非佢系慢慢可以支住咁拉落嚟，我拉落嚟块面度啦。可能佢同埋立咗，即系你见到头发系立咗嘢噶嘛？ 即系 gel 咗嘢 ，gel 咗头噶嘛？咁应该佢喺佢嗰头发度上面游走嘅时候咧，佢系觉嘅，因为有啲虫，即虽然你话诶乌蝇好细啫，但系有啲嘢喺度喐下喐下，佢系觉嘅，但系。可以点啫？ 系 同埋咧，一样嘢就系话佢唔喺郊外啊。咁佢喺觉得喺个室内里面，点会有一啲嘢识飞落我的头度降落嘅咧？ 同埋 可能佢未必， 啊、 可能佢未必有嗰个谂法啊！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佢唔知系有只嘢喺度喐下喐下啩。 嗱，同埋我哋咧关于乌蝇咧，咪就有个讲法嘅。我哋成日都话咧，呢一度嘅保安咧好严密，乌蝇都飞唔到一只入嚟。 系啱啊！ 佢就飞到一只俾你睇、啊。 我所以都觉得点解一个。即系叫室内咧，好少可会有啲识，即系少啲啦，唔系话冇嘅。 唔系我哋真系冇见过噶嘛嗱，譬如我哋香港， 我哋好似冇见过有蚊虫啊嗰啲咁。 系啦，嗱我哋室内咧，譬如我哋搞过无数咁多区议会选举又有啦，立法会又有啦，就连特首可能你都会喺 有辩论嘅， 佢哋 都 有辩论啦，你咩都有噶嘛嗱，你立法会里边施政报告又有做过啊里边。 你 冇見過有？ 你每日張竹君醫生咧喺度喺度講嘢嘅時候都唔見到烏蠅飛啦， 係咪？你話如果係户外咧，即係當日最出名咧，你仲記唔記得咧？嗰陣時有阿黃春梅咧，就係仲喺 TVB 做緊嘅時候，佢咧突然間好似喺長洲定唔知邊度噶，有隻小強啊， 係、哎、呀 飛咗落個頭度啊！嗰、那個咧真係連環三拍啊，因為咧佢真係太驚啦，佢真係頂唔順啦，佢即刻哎呀咁啊撥走咧，就俾人影低咗，真係唔知點搞嘅嗰個位。 咁喺呢個時候。阿彭斯佢乜嘢动作都冇，继 续 佢辩 论。咁、啊、 所以咧，即系证明佢咧淡定咯。 是啊、 有啲咩嘢飞过嚟嘅时候，我哋都以不变应万变。 系啦、啊，咁所以 赞佢，我想问。 冇啊！我见到而家有好多咧，就话佢哋有啲人就话啊，呢只乌蝇咧都识拣、啊。就话佢哋讨论紧咧，因为有人就话咧， 卫生问题啊，咁啱。 系啦、啊，佢话咁啊，真系咁啱讨论紧卫生问题、啊。佢话咧，佢哋嗰个即系话。佢话系啊，有啲人、 啊、 我冇睇过辩论啦。佢话咧呢只咁聪明嘅乌蝇咧就降落喺彭斯个头度咧，就系、是、当被问到咧呢个 Affordable Care Act 啊，即系应该系佢嗰个可负担嘅嗰啲嘅医疗福利嘅嗰、那个代替代品咧。咁佢就话佢又识啊，呢、這个时候咧就走落嚟。咁咧佢就话啦， 就降落喺佢个头度啦。 系啊，佢话佢应该咧就系闻到一阵除啊咁样咧。 争取下，争取下。 系啊，我想话咧，呢一只乌蝇咧，原来 全球瞩目。我想话俾你听， 全球瞩目啊！喂， 因为好多人睇噶嘛，都 系啊。你话如果系特朗普同阿拜登咧，就仲劲啊， 系咪先？嗱，成日都话 下一次会唔会真系飞呢只出嚟？ 成日都话咧。啲嗰啲叫做國家咧，會揾啲昆蟲咧做一啲叫做雷達偵測咧，嗰啲武器噶嘛。 你有睇咩喎？蟻俠啊，黃蜂女現身啊嗰啲喎。 好細只噶嘛，飛入去噶嘛，分鐘落咗你個肚裏邊噶嘛。 呢只系咪监视住？ 系间谍， 系间谍嚟嘅， 都唔使啦，公开噶咯。 唔系，咁都睇下佢反应，唔系啊，嗰啲咧测试睇下你系咪讲大话状态咧，即 系 黐咗喺嗰个喺佢嗰啲血脉嗰上面，睇下佢而家咪讲紧大话，佢心跳加速系几多咁样。 如果我系彭斯阵营咧，我会将佢扭一扭。你仲记得啦？世界杯嘅时候。有嗰只保罗章鱼啊嘛，佢去边度就买边度赢啊。 咁呢度 可能我哋今日有 只乌蝇， 有美国乌蝇，可能佢钉边度就边度赢咧。 风吹几多春秋，堆积几多沙丘，吹拂几多当初，最热炽双手。心中几多争斗，抑郁几多伤口，终于一天都需要有个出口。一刻勇于心头，狠心抽身出走，谁人？ 好，头先系阿 Jam 邓紫棋嘅 Someday I Will Fly。 你想听一单咧禁一样嘢啊，定系听一单咧虐待 禁一样嘢啦？吓，禁一样嘢啦？ 点解啊？ 因为我唔想虐待咯，系咯。 因为你已经被经常系喺嗰个痛苦之中啊。 我同阿华有联络噶。 阿华先啦，落得自在位听。 咪就系被虐狂咯，啱啊！呢个精兆系好正确啊。 你讲咩？ 咪咯。 咩精兆啊？ 咪虐待咯。 讲嘅禁啊，真系嗱，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有啲咩工种咧？你觉得咧系翻工佢又要严谨嘅，但系放工咧佢嘅嗰啲叫做工即系工余时间咧，佢都系要咧高度戒备啊，唔可以有啲咩犯错啊等等嘅嘢嘅。 好多都有啦， 工种啊， 纪律部队咯。 咁紀律部隊佢都可以輕鬆吃喝玩樂 得，你點能夠醉酒鬧事呢？如果俾人哋知道，你休班都俾人拉噶嘛。公務員都唔得噶，而家 唔係咁啊！醉酒鬧事， 我哋冇公餘時間噶啦。 任何時間你醉酒鬧事都係唔得啦。 唔係啊，而家冇公餘時間噶啦，你試喺 Facebook 度亂講嘢啦，都係冇噶啦，冇曬噶啦，係啊。我哋而家每一個行業都放工同埋翻工都要咁認真嘅。 哦 ，OK。係啊，如果唔係要24小時，係 啦，如果唔係你應該聽日就唔使翻工噶啦。 OK。係啊。咁你對於如果真係嗱，頭先你講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 其實又係真係嘅， 係咯。 佢哋即係不但止咧喺呢個做工嘅時候咧，即係喺佢上班辦公時間嘅日子裏面咧，叫所有嘢都好警覺性好高啦，要好守規矩啦。之餘咧， 放工都唔得噶啦， 放咗工都真係。原来都几大压力噶，咁就我放工噶啦嘛，已经系唔隶属于 你嘅身份，系唔会放工噶， 系咯， 系啊， 即系其实就好似好难咁去分。 唔系啊，你仲唔理解呢件事咩？嗱，如果你系做嗰啲细公司小职员咧、小企业啊或者小店咧，冇问题。你嗰间公司冇人识噶嘛？ 系 你试下做一啲咧，唔使系公职人员。我话你听，你间公司如果摆出嚟有人知嘅，譬如一啲跨国企业啊、银行啊、一啲大铺头咧，你出事啊，你系女街坊噶啦，因为啲人一写咧就会话， 你系会代表住你间公司。 系啊，哦，某某银行职员咧，可能就醉酒闹事，俾人点点点啊，哦，某某集团啊，唔知咩经理啊咁样咧，嗱，你就真系唔写身散啦，真系。 醉酒闹事其实一向都系唔好噶啦，但系我如果唔闹事。我喝翻两杯又得唔得咧？ 咁如果你冇事嘅，啲人点会知道你喝咗酒呢？一定系出咗事啦。 嗱，所以咧，咁系咪要杀一儆百咧？咁 你讲嚟听下先啦。 甘肃省， 甘肃 系啦。咁佢哋而家咧就琴日就发出咗一个叫做关于禁止公职人员喝酒的规定嘅通知，而家试行嘅啫。 OK OK， 系啦。咁但系讲紧咧就系话，除咗咁翻工啊，梗系固然之唔饮 得 酒啦，系咪？好多工都系噶啦，咁样，因为你真系唔得噶嘛，大家明白啦。佢话就 系 放工嘅时候，对唔住啦，你都唔能够饮酒。 哦，系啊， 系。真的不可以有 喎， 嗱，所以頭先我話你醉酒鬧事，今日係人都公布到啦，因為你真係鬧咗事啊嘛，啱 唔啱？但係佢而家唔係醉酒鬧事，佢係飲酒都出事， 飲酒都唔得，係 啦，飲酒都出事， 飲酒都出事，咁你係會犯下咗呢個規矩嘅。如果你放工之後去飲翻兩杯，嗱，如果日本係咁，你話經大件事啊，日本啲男人放工去飲酒噶嘛，咁你嗰啲居酒屋嚟做咩啦？係咪先？咁但係佢而家咧就係禁到係一個點咧？佢話咧。你如果是去飲宴的话 就可以。 或者是参加丧礼咁可能有时都。 丧礼都飲两杯。 你 我解围酒啊真係有。 你嗰、 那个。飲啦喂。 解围酒嚟啊。 哎呀太爷死得好唔抵啊飲 啦。佢就话啦。佢话总之呢喺執勤期间啦即係话你做緊返工嘅时候啦假期啦同埋呢即係放工以外呢一律禁止飲酒。佢话但係去到个人嘅婚禮啦、喪事啦、喜慶事，如果需要飲酒嘅話，即係你覺得、啊、有機會啦，你一定要事前向你嗰個部門、嗰個單位去報告。嗱、 哦， 我將會咧可能喺星期日就飲 啦， 係啦。咁你跟住咧，可能咧我就參加婚禮啦，咁可能會飲兩杯，我就要寫啦。10月11日咧夜晚咧，我去邊度、邊時、邊月地日，可能填曬所有地方，我要飲，我要去參加婚禮，我 四姨婆咧感情好好嘅，佢走咗咧，我想飲兩杯，係啦。 我唔知佢會唔會要寫到咁仔細，但係要公布咯。 OK。 要话翻俾你听，我系饮酒。 咁但系你平时嗰啲朋友聚会啊、饭局咧，就唔俾你饮酒啦。 系啊，唔俾啦，唔俾啦，唔好意思啊，真系唔俾噶。咁如果你当然啦，俾人捉到、俾人督到啦嘅时候，咁你咪犯咗佢哋嘅规例啦。 系，我谂佢有几个原因嘅。除咗你话好一般地就话啊，可能因为你公职人员咧惊你饮咗酒会生事之外咧，我谂呢个就最表面啦。佢如果深啲嘅原因咧，应该就系第一，佢惊你系公款吃喝啊。即係可能咧，你嗰啲飲酒咧，唔係真係自己咧，攞幾廿蚊咧就買支酒飲。 就驚嗰啲人係話請你嘅，哇！整支茅台可能係、 啊、 可能唔知幾萬蚊。 係啊，你公職人員啊嘛，咁基本上咧好多飯局咧、啊，可能就係人哋喺台上面請你飲。 No no no no。 佢而家又有新規例，已經話所有公職人員唔準再因為公事上而去吃喝玩樂食飯㗎啦。 咁但係佢而家我諗佢進一步咧，會唔會有幾種用意？就係、是、你知內地咧好多時候都係話咧，飯桌上面要解決好多問題㗎嘛。咁、又或者咧，即係飲兩杯酒咧就聯絡感情嗰啲咧，佢可能就希望由呢啲地方都杜絕埋啦。你又唔好喺度飲酒，又咁就會冇機會咧，就可以減少俾人哋攞酒嚟賄賂啊！ 其實係嘅， 酒後門啊，傾呢啲嘢啊。 佢有咁嘅諗法，因為佢講緊公職人員啊嘛，所以佢係有呢個諗法擺喺度嘅。咁你唔飲，我禁咗你飲，咁你咪冇呢樣嘢俾人講咯。係 啊， 即係杜絕咯。 即係我諗佢哋因為太過誇張啦，即係佢唔係好似我哋 咧。之前太過誇張。 基本上你我諗對佢哋一個可能係呢啲幹部啊職工嚟講咧，佢哋飲酒嘅場合咧，往往就係嚟，可以杯啊！这个我来到明天啊！这个你说那个政策怎么样啊？咁样可能佢知道，通常饮酒咧就唔系净系连带食一餐咁简单， 系 真系人哋出酒，你就要出啲利益出嚟嘅。咁、所以可能佢就谂住用呢个方法咧，就一刀切啦，唔准饮酒啦。咁如果你禁止饮酒咧，佢就觉得可以禁止埋呢一种咁样嘅联谊交际咁样咯。 我好唔明白，但是有时酒是有时生喺人喺，即系有一啲人咧，生活上面 你一家人都唔饮得噶咯。佢根据呢个讲法，唔系你如果公职人员唔饮得酒啊嘛， 放工时间 你放工你谂住一家大细咁啊， 佢喺屋企佢唔知道啩？ 咁你唔知噶，做唔到啦，理论上系咯。 咁系应该出去应酬嗰啲系禁止啫，但如果喺屋企都唔俾嘅话， 我执行唔到噶，你屋企唔饮酒执行唔到噶。 系啦。 我哋听过譬如澳门佢哋对公务员咧，佢嘅规矩咪就唔入得赌场咯。系啊，呢个你可能话喂，点解唔入得咧？咁样冇啊嗱。你都可以话噶，我入到去，我唔一定系烂赌噶嘛，我买两手得唔得先？唔系，我可以买一两手得唔得先？但系 ，sorry， 佢唔会俾呢个机会你咧，就系话，我唔烂赌咪冇事咯。我点知你系烂赌唔烂嗰个？全部唔准，系啦，费事咧就系招人哋嗰个话病咁样。 但系都有啲人咧都会讲啦，喂，咁其实咧，即系有时饮酒系自古以嚟都有噶嘛。咁佢就话，咁佢话有啲哪个咧咁样，连呢啲都少少嘅叫娱乐啊，或者饮嘢。 你连收礼物我哋都有限制啦，即系你只能够话咧，佢做唔做到个效果一回事。不过可能咧就 系、 是。公職人員比其他人咧係要多一份嘅謹慎，係啦。我同你普通啊，收生果攬計好開心噶。但係你公職人員嘅話，喂唔得， 喂唔得， 五百蚊以下， 大家分 ，真係係啊。咁啊，既然你食下公著有公嘅，咁有啲地方咧，你就真係要做得公公正正、公公道道啦。 冇交代病毒嘅實情，彭斯就話：總統特朗普從第一日開始就將民眾嘅健康放喺首位。包括在1月底對中國實施入境限制，又指民主黨提出的抗疫方案並無新意，特朗普政府一直做緊。他又批評何錦麗在疫苗上的言論破壞民眾的信心。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灿鸿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同埋有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56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486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7.4跌8毫，小米集团20.65跌1.05，腾讯控股533跌2蚊，美团点评265.6系跌2.2，盈富基金24.84跌2.2，比亚迪股份126.7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21，瑞士法郎8.457，澳元5.535，加元5.846，新西兰元5.093，欧元9.1243。

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咁啊，早早放假，下个礼拜先翻嘅。咁而家呢阵子有豪雨佬。 孔子若非礼物事，孔子若非礼物听，孔子若非礼物言，孔子若非礼物道。 系啊系啊系啊，孔子万世师表啊，我哋又嚟讲下老师啊。 人是性本善良，人还是自由性本恶。 古今中外都有好多咧同老师相关嘅一啲成语嘅吓，每一个成语背后咧，其实都话咗俾你听咧，究竟你应该点样去尊师重道嘅。啊，不过你会发现咧，如果用古时候嗰种尊师重道嘅方法摆喺而家嘅话咧，我谂每一个人你都可以落得一句，你都唔尊重老师嘅，因为你好难做到噶。情门立雪，系啦，情门立雪系出自《宋史杨氏传》。咁啊，话说咧，当时咧有一位咧好有学问嘅学者，佢名字叫做程颐啊。咁咧，佢就喺洛阳嗰度。咁啊，当时咧就有两个学生咧就嚟想求见佢啦。咁啊，当时嗰、那个执门童子咧，佢就话啦：，我哋程老师咧。瞓咗觉啊！你唔好吵醒佢啊！你喺度等佢啦，咁样。哦，咁结果咧，嗰两个嚟求学嘅同学咧，佢就喺门口度等啦，一路等一路等，点知落雪、啊，一路落雪，佢哋就好想咧嗌醒佢，喂，老师，我哋嚟揾你啊，咁样。但系呢个时候，另一个同学就话啦：唔可以噶，老师瞓咗觉，你唔可以骚扰佢噶，等佢啦。于是乎。他们就在门口等老师睡醒，而老师一路睡一路睡，一路都不醒，而外面的雪越落越大，正所谓呢，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飘到去一个地方，就是个老师醒了，哇，谁来找我啊，喂，为什么门口里面有两个雪人的，他就知道，哎哟，原来有两个学生来找我，竟然不忍心吵醒我啊。你说了这个的成语如果发生在今时今日，你估有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呢？是啊，你应该会发觉悭啲啦，我唔会睬你㗎。如果你要我咁样喺门口度等你嘅话，嗱，你諗下，而家唔好话呢，即係要啲学生呢等老师啦，即係调返转呢，返学都会迟到啦，係咪？即係当返学都会迟到嘅话呢，咁其实你就会知道冇可能要佢呢喺门口度等你咁耐啊。咁但係以前嘅师生关系呢，其实亦都会有一啲以虞我诈喺里面㗎喎。睇过一个故事呢，佢就话孔子啊，你知啦，佢都试过呢即係落难㗎嘛，咁同阿颜回呀嗰啲呢一起呢即係周游列国嘅时候呢就落难。咁佢话有一次呢就话孔子佢就即係哇饥寒交迫瞓咗喺度啦。咁啊，佢两个学生就出去咧黑米，系啊，真系名副其实黑米噶，黑到翻嚟，咁啊有一袋白米啊，俾佢黑到翻嚟啦，咁啊谂住就煮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孔子就好攰啦，佢就瞓觉。咁呢个时候咧，佢就见到佢个学生咧煮好咗碗饭啦，但系佢偷偷地咧就自己攞只手喺里边咧就滗咗一滗嘅白饭出嚟，摆落个口度自己食。孔子望住，岂有此理啊！啊，老师未食。你又偷食咗老师碗饭，于是乎咧，孔子好有机心，我又冇谂到咧，原来孔夫子咧呢、这个时候咧，佢又唔系直接出嚟话，喂，你做乜偷食老师啲嘢啊？佢反而咧，佢就扮瞓觉，唔出声，继续喺度掩埋自己。 好啦，咁然后咧，颜回咧就咧攞咗碗饭出嚟啦，佢就话老师有碗白饭啦，请你食啦咁样。咁孔子咧就讲啦，佢就话：我都系唔食住啦，点解啊？因为头先我发梦咧，我就梦到我啲即系祖上啊，咁啊，佢哋可能咧就想我好好祭祀啊啦佢，我就想攞呢碗饭咧祭祀我嘅列祖列宗咁样，佢就拎住呢碗饭咧就谂住去做祭祀啦。呢、這个时候咧，学生即刻话啦：老师，你唔可以攞呢碗饭去祭祀嘅，呢碗饭系不洁噶。跟住孔子就话啦：咩不洁啊？不洁嘅饭你又攞嚟俾我食，你讲乜嘢啊？呢、這个时候学生就话啦：老师，刚才咧我煮饭嘅时候唔小心跌咗一嚿炭啊，黑色嗰啲灰煤屎炭咧跌咗落个饭里边，我又想滗翻出嚟，但系我又觉得咧，如果滗翻出嚟嗰嚿饭，如果你就咁抌咗佢就好嘥，所以咧学生已经食咗嗰啖饭啦。但系呢一个已经唔系完整干净嘅白饭，佢系俾学生只手咧整污糟咗噶。你点能够我嚟拜祭祖宗呢老师？哇！跟住孔子听完之后咧，佢就知道原来我怪错咗个学生。我以为你偷食，原来只不过咧你系食咗啲污糟嘅饭，你自己食污糟，留低干净嘅俾老师啊。哇！但系我觉得呢个古仔又唔系几好咯，因为我冇谂过原来咧，我哋而家咧即系万世崇拜嘅孔夫子咧，原来佢都会有呢一种咁样嘅蛊惑嘢嘅，佢都会俾说话人听嘅，佢会做戏嘅，佢点解唔可以直接就同个学生讲咧？同埋你有冇发觉佢原来都好介意嘅？点解唔系有福同享啊？学生偷食一啖有咩问题先得噶？不过呢，无论你用紧边一个教师嘅故事都好呢，其实你里面你都会见到呢，就係古人啊，由以前就算到而家都好呢，佢哋都好希望呢你就有尊师重道嘅。以前甚至乎将呢老师嘅地位排成点呢，天地君亲师。喂，好犀利㗎喎，排到头五位㗎喎。啊、不过当然你都发现呢，天地君亲师如果你从头五位嚟讲呢，佢就係叫做名列前茅啦。但系如果你用呢五个位置嚟计嘅话咧，佢又排喺最低嘅喎。天地君君都仲系要大过师噶，咁所以你都会知道啦。当帝王同埋老师有矛盾嘅时候，唔好意思，咁啊梗系听皇帝话啦。所以咧，老师嘅身份啊、位置啊，其实都有好大嘅一种转变喺度嘅。去到文革嘅时候咧，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个名词咧，就叫做臭老狗啊，系好臭个臭，老咧就系老人家个老，狗咧就系数目字嗰个狗，其实即系话咧排第九。不过呢个臭字咧，其实就代表佢哋地位好低啊咁样。系啊，当时因为文革就划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地富反坏又话特务分子啊咁样啦，全部都系啲要被改造嘅对象嚟噶。老师竟然即系知识分子啊，名列第九位，亦都系成为要被改造，仲要系地位最低嘅一份子。所以经历过文革时期嘅中国人咧，佢都知道你形容啲知识分子啊，形容啲老师咧，佢系会用臭老狗去形容噶。所以我听完呢啲古仔之后咧，我反而就觉得咧，其实如果我系老师咧，你唔使对我咁极端嘅，即系你唔使好到咧，一系就当我一日为师就终生为父，甚至乎又有头先情门立说嘅嗰一种咁样嘅故事，就要对我必恭必敬到咧近乎苛刻嘅地步，唔使噶，因为另一方面你又极端到咧，将我踩落地下度，当我系地底嚟排第九，俾人排斥嘅一个即系吓职业咁样。如果我是老师呢，我需要的只是排在中间 OK 的了。排中间的意思呢，就是公公道道地对我，你不用将我呢捧到上天，不用将我踩到落地，那你当我是一个人呢，我想啲老师如愿以偿，心满意足，不用摆太多包袱在我身上面的。你记住刚才孔子的故事啊，其实老师都是人来的，他可能有时呢都会跟学生呢有这些这么可爱的互动关系的。唔使将我摆上落神台嗰度㗎。希望各位老师喺而家呢个日子，你仍然可以得到你应有嘅尊重啦。 剛才如果你聽完《我豪語錄》裏面的故事，我想你一定做不到那個站在門口等老師睡醒的學生，沒可能做到。 我會敲他門，是不是喂，不如一起睡呢？是 啊， 那我不用動啊，但是說緊古時嘛， 但 你會我孔子嘛，我以前尊師重道的態度很嚴謹的。 不是，但你就會做到孔子的學生咯，煮飯給老師你會偷食一羹咯，你会偷食一羹饭啊！真系， 我哋试食嘅，睇下有冇事啊嘛。 系啊，俾翻啲尊重啲老师啊，佢哋都好辛苦嘅，真系。 当然啦。 系啦，嗱呢一单新闻咧，其实系一个 follow up 嚟噶。记唔记得咧？我哋早两个礼拜咧，我哋就曾经咧，阿祖讲咧，佢就话有冇人会将几廿亿嘅嘢咧收埋喺油麻地一个单位里边咧？ 系啊，有啊，知道啊，记得啊， 而家终于 捉 到啦， 捉到嗰啲疑犯啦， 疑犯啦、 啊。 唉，但系真系惨 啊！我真系觉得惨啊！ 邓佢阴公。 喂。即係以為咧，佢偷嘅時候，我哋都係講嗰句嚇，我哋唔係講緊話 唔係你做賊就固然唔啱啦。 佢做賊係啱呢件事啊。 咁但係咧， 我以為佢偷嘅時候，哇，好知頂啊，偷啲咁價值連城嘅嘢，係咪先？ 其實嗱，呢、這個真係拗頭喎。 真係以為。你知订哦，识得偷喎、啊，真系。 以为你其实简单啲，以为你系识货之人、啊。 系啊，所以你走去偷。 系啊，因为咧嗱，其实你做边行都系啊。就算你话咧，即系做贼啊，虽然佢唔应该当一个职业啦，但系做贼 你都有知识啊。 即系道亦有道啊，你都有啲知识啊。 系啊。 喺呢个时候咧，我谂啊，任何物主咧， 系 俾人偷咗呢一啲珍贵嘅字画咧。 嗯， 我想他唯一渴望的就是说我遇到一个识货之人。 是。 他好对我的货。 因为他们都会希望呢，即我为什么会买得回来，因为除了他一心想着我来炒卖，如果是我来珍藏的朋友呢，看来他应该珍藏啦，是不是，如果不是怎么摆一个单位在这里。那我来珍藏的时候都希望你。 识货啊。 即有人欣赏你，你拿走他。唔紧要啊， 即系 你可唔可以帮我保存佢？ 系啦，打个比喻咧，啲男女朋友分手咧，都系咁讲嘅。阿妹，你离开我唔紧要，我希望揾多个珍惜你嘅人啦、啊。咁然后你就会走啦。 系啦， 好啦，咁呢次佢系遇唔到啦。点解咧？咁嗰单新闻咧就 系 话，内地知名嘅红色收藏家阿傅春晓咧，咁啊上个月初咧就话喺油麻地弥敦道一个大厦嘅单位咧。被人包窃喎， 系啦，一偷就偷走咗 50亿， 系啦，几十亿嘅一啲珍藏， 50亿港元嘅收藏品啦，佢报称啦，因为咧其实嗰啲股价嚟噶嘛， 系股价啫。 咁当时我哋就好笑，我哋话喂有冇咁贵啊？咁但系后来咧，啲人话喂唔系， 有 好多，有好多真系历史文物嚟嘅， 只系有冇去到50亿咁多啫，系啦，其实都算亿计嘅。 譬如嗰阵时佢已经讲咗咧，有毛主席嘅书法啦，又有一啲即系全国山河一片红嘅嗰个绝版邮票啦， 系， 仲有一啲。即系字画啦咁样，咁好啦，经过咗差唔多一个月嘅明察暗访之后咧，终于警察咧就拉到咧就几个男子啦，咁样 三个疑犯啦，系啦， 三个疑犯系啦，咁啊， 揾咗疑犯之后，咁要揾翻赃物噶嘛，通常都要。 好啦，咁而家佢揾咗啲咩赃物咧？佢就揾咗佢嗱，我哋讲多次，佢有10个铜钱唔见咗， 系 而家揾翻呢个疑犯咧，就揾到两粒两枚铜钱， 两枚铜钱系啦。 咁啊，佢总共唔见咗咧 8粒， 24,327张嘅旧邮票， 系 而家 揾翻 就未揾翻， 哦， 仲系未揾翻， 几万张揾唔到， 未揾翻。咁咧有7张咧，报称由毛泽东亲笔所写嘅书法咧， 系 俾佢揾到啦， 系。 由一就变二， 系啦，点解咁样咧？佢话真系， 我觉得佢系遇到你呢啲同行咯。 咩意思啊？ 你呢啲完全系见到，哇，咁麻烦嘅。 哇，咁麻烦又大张，好难收噶、啊。诶、哎，都系咁样噶啦，咁不如一把把鬼火，等我好好收埋，我就将佢一开而 阴公啦。因为佢话咧， 真系真系 惨啊！真系嗱，你唔怪得我贼噶。佢话咧，因为佢而家起镬嘅嗰一张咧，毛泽东嘅亲笔书画咧， 系 个标题就 系 叫做 嘅嘛。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报告，咁啊，就将个报告写咗书法啦，成两点八米咁长， 系 两 点 八米 啊！ 如果我哋摊翻出嚟嘅话， 唔使，我净系讲对门，一对门两米啊嘛， 佢高过对门， 系啦，高过对门， 系啦。如果你觉得死物你唔中意嘅话咧，高过姚明，高过姚明嘅嗰幅字画摊出嚟。 问题是人哋攞嘅时候，即系讲紧摆放嘅时候，可能系卷轴住，跟住摆喺个桶度噶嘛。 系啦，嗱，我又觉得 咁，我就唔明点解佢即系你又咪摊开嚟摆，又摆摆张长台度，系咪先？咁你做咩要剪开佢咧？ 系啦， 定系佢想话嗱，从个买家去丢佢， 系， 跟住就话啦，你要呢张嘢，你即系要一个价钱。你要买晒两张，两张可能有两个唔同嘅价钱。 哦，可能系、哦。 咁跟住咧，嗱，你要成交，我点知道你系咪够？俾咗上半期你先，俾咗上期你先， 即系分期付款系嘛？ 下期我先再俾埋你，俾埋个尾数我。 嗱，有好多原因嘅，你呢、這个你呢个原因系有机会嘅，或者甚至乎第二个原因咧，可能分赃不匀咧。 即系你又几个， 你唔知佢有几多个贼噶嘛？咁可能咧，每人就分啲赃物咧嚟变卖啦。 点解嗰个系你噶？你要晒嗰可能好多钱好值钱嘅咧？ 系咯，喂，唔合理喎、啊！我同你分得张字画， 啱啊！ 字画画咩？你估 几万张咁嘅邮票仔咁样值得几多钱啫？咁 系啦，咁然后可能就话咁点啊？而家添作五啦，喂，嗰份嘢咁长啊，呢份嘢咁长， 嗱系啦， 两点八米，每人有分到米四、啊。 系咁样咧， 佢可能佢觉得呢啲值钱嘅嘢咧可以断尺计 嘅，我都系咁话， 系啦，即系买楼一样， 系 啦，咁可能佢就 长子一样啫，长子都系一样啫嘛，断马计咁样。 因为咧，警方起获呢一幅嘅书法嘅时候咧，俾、人 cut 开咗一半啊， 系啊， 佢仲要 cut 得好整齐嘅， 佢落一定系度过啦，我唔会俾你多一分毫啊嘛， 1.4 1.4，咁咧仲要最惨系咩咧？佢话咧，当警方咧即系话追问个疑犯嘅时候咧，嗱，佢咁样写嘅。点解要 cut 开两张？ 系啊， 佢话有人就报称就话啦，书法太长咧，难以展示啊，即系冇得 display 得靓啊。 系 咁， 佢又系真嘅喎，因为咧你要买个2.8尺嘅架嚟镶喺佢咧，都系一件事嚟噶嘛。啱啱先佢冇错噶。 我唔系我怀疑系咁样，你嗰个咧再高级咗啦，即系你系讲紧佢点样装表嘅时候咧有难度嘛，太高级啦。 佢话俾人睇啊嘛。 太高级啦，我觉得再high啲嘅。咁而家呢个系电话时代嚟噶嘛、 哦， 你可能 share 啲图咧俾你啲买家咧。 影唔晒。 喂，我影唔晒喎，大佬。 系啊，如果高炒嚟影咧， 高炒又冇咁高喎， 又 蒙喎。系啦，2.8米，你点样影到成张画啊？你话我冇自拍镜头都冇咁靓，自拍神棍都唔掂呢铺。 喂，咁但系你可以。 喂，咁点啊？哎呀，咪 cut 一半啦、 啊。影一橛，梗系唔想剪开佢噶。 哎呀，我唔识拼图啊嘛，所以咧阴公啦。如果呢一张真系真迹嘅话咧，佢系等于破坏咗历史文物啊。 啱啊。 同我哋之前讲嗰啲盗墓贼咧， 系 啊，打烂晒嗰啲唐三彩咧，真系冇分别噶。咁啊，而家咧仲有几万枚嘅邮票仲未揾翻，希望早日缉拿真凶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部分系本地感染。据了解，暂时有多宗初步确诊，都系嚟自寻日已经有一名院友确诊嘅残疾院舍国宝之家。本港昨日新增11宗确诊个案，累积病例5143宗。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疫情趋势情况令人担心，现时已经进入秋凉，病毒生存时间较长，如果等个案上升先至加强措施，惨烈程度就会更大。他認為如果措施做得不好，下一波會比第三波嚴重很多，市民應該進入嚴密戒備狀態，以斬斷隱性傳播鏈。 阮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酒吧是否应该继续营业，他作为专家只能够提供减低风险的意见。曾经建议去酒吧的客人不要除下口罩，可以用饮管伸入口罩饮酒。政府推出多项针对预防乙型和丙型肝炎的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数字显示本港大约有54万人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大约22千人感染丙型肝炎病毒。两种病毒都有机会导致肝硬化以致肝癌。2017年就有超过1500人死于肝癌，母婴传播是乙型肝炎主要传播途径。他说，在香港，肝癌是三大致命癌症，今次是香港首份针对肝炎防治的行动计划，政府会增加资源防范乙型肝炎通过母婴传播，以及为丙型肝炎患者提供有效治疗药物。立法会大会下个星期三复会，听日首先进行内会和财委会的正副主席选举，预料内会和财会主席分别由李慧琼和陈建波连任。据了解，建制派计划包揽今个立法年度18个事务委员会的正副主席，避免民主派拉布。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早前内会风波影响太深远，加上民主派做事太极端，因此有这个做法。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目前形势只会做好本分，在议事规则之下继续抗争和拖延政府的恶法，是否做政府主席的影响不大。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同埋有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53点，系跌189点，总成交金额491亿6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7.8跌4毫，腾讯控股532元跌3元，小米集团20.65跌1.05元，美团点评265.8跌2元，盈富基金24.82跌2.4，比亚迪股份127.2系升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6，英鎊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58。日經平均指數報23641点，升218点。港金現價報1743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18美元，卖出1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遇到任何困难，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们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舒服，阻碍就算更迭，卸下无助内底部。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第二季嚟啦！ 集温情、搞笑、科幻、悬疑于一身嘅广播剧， 有咁复杂咩？有悬疑科幻咩？ 有冇都好啦，总之就剧力万钧，无与伦比啦！ 讲有咩用啊？准时听就得啦！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喂，豪仔，你老婆点啊？ 唉，呢铺要彻底放弃啦。 哦，咁你要同佢保持安全距离、啊。 死佬，你唔要我呢个老婆啊？ 啊，唔系啊，老婆，我系讲紧我哋嘅爱车嗰个老婆啊嘛。 咁保持距离同埋彻底放弃边个啊？ 太太啊，换胎工序系咁噶。 你唔好嬲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齐安全，咪摊快。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拖车司机点搞啊？咁耐未到，急死我啦！哎呀，急死我了！ 哎呀，佢哋啊，话前几个街口啊，有交通意外，塞紧车、啊，系 塞咩车啫？都忍唔到啊！啊、你在这里等着先得吓，我要找洗手间啊！ 哦，你嗰味忍唔到啊？你快啲啦，快啲 行 啊！真系、啊。 Hello， 小姐，死火啊！不如我帮你睇下。 哎呀，真系三唔识七，唔使麻烦你啦。哎呀，我哋 call 咗拖车公司噶啦，嚟紧噶啦，得噶啦，唔使啦吓。 诶、哎，话嚟紧嗰啲有排都嚟唔到噶，好似我哋呢啲不请自来嘅。可能是缘分啦，还掂我得闲，我帮你睇下架车有咩事啦吓。 缘分啊，咁，唉，唔该晒，麻烦你 咯。 你系咪真系识噶？ 梗系识啦， 先生啊，你只手污糟咗啊，我俾张湿纸巾你抹下只手啊。 哇，我唔该你、啊。 哎呀，唔该你就真啊，原来你真系识识地噶，系咧，我哋架车有咩问题啊？ 哦。我本身是色色原来做的，那我梗是色色地啦。问题就不大的，主要是你要买那架车啦，因为这架车应该都揸不回去了。 吓、 啊、我想是刚才你揸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些分心啊？你是不是碌过支钉你都不知道，胎都没换你就就这样揸回来啊？ 吓、啊、我都不是那么清楚，不过你刚才说换胎。 是换胎。哦，你不懂不紧要啊，你只要将架车洗前几步去到一套安全的备车处，我会帮你换胎的啦。 吓、啊、咁大工程啊！哎呀，唔好阻你啦，我等紧拖车公司啊，佢哋就嚟嚟噶啦。同埋，哎呀，一阵俾阿田知道啊，闹鬼死我噶。 有名你叫啦，拖车公司唔拖唔慢，佢都唔叫拖车公司。 有咁嘅意思嘅咩？ 梗系啦，你有冇睇康熙字典啊？冇嘅，我屋企有几本攞嚟，你俾你睇下吓。 康熙字典嗰阵时已经有拖车？ 有到极啦！我话你听，前面仲有交通意外。大塞车，佢哋唔知几时先会到噶，唔怕，等我嚟。你车尾箱应该有条后备嘅车梯，不如我去你车尾箱揾揾先好唔好？ 咁啊，系咪真系得噶？ 梗系得啦，让我打开个车尾箱先啦。 喂，你系边个？做咩立你开我个车尾箱啊？你想沟你啊？ 唔系啊，阿田啊，呢位先生咧就好心地。 咩好心地？你凭咩睇到佢好心地？你睇佢擦眉擦眼啊！ 佢佢话帮我哋换车胎、啊， 帮咩换车？你咪 call 拖车啦吓！ 嗱、啊，呢位大叔， 点咩？ 我就唔知道你点解咧咁恶劣嘅态度噶吓、 啊？因为你开我个车，即系掂我老婆啊！咁唔恶啊？你傻啊？ 如果佢嘅呢 架重型车系你老婆， 系你老婆嘅话咧，你就对你老婆系属于虐待噶啦。 咩待啊？ 粗到架车咁样，又唔评估嗰啲安全，你又唔肯。 招呼招待又唔肯维修，我话俾你听，我而家换条胎俾你睇，你就知道啊，佢条胎已经俾你折磨不堪啊！换胎之前啊，我哋仲要进行全面嘅风险评估啊，九成你都冇做过噶啦，仲话你老婆啫，你有冇关心过佢啊？你有冇了解过佢啊？ 我老婆我嘅，你真系 有似你啊！你明唔明啊？我老婆喺出边啊，你而家喺女街坊啊， 你乜嘢啲人少句啦？ 哎呀， 咩啊？咁做啊风险评估系点解要揾出啲乜嘢咧？ 哦，系小姐你好，我解释翻俾你听。 咩事对你好啫？ 收声啊，大叔！ 我系我秘书嚟噶嘛？ 吓，秘书 啊！ 哇，你呢、這个国籍你都啱嘅。 秘书兼跟车先生，你再讲我奖你个嘴噶。 哦，你奖我个嘴，但系呢啲礼物我唔收得嘅呢种奖。 你咪讲嘢啊！ 啊，呢、這个职业病嚟噶嘛，我中意讲嘢，咁点啊，大叔？而家话唔听你虐待你老婆啊？呢、這个重型车辆啊！ 唔好嘈！你呢个我老婆系点样嘅啫？我唔使你点佢。 我嘅工作系同重型车辆有关。 咁又如何啊？ 我经常都要帮啲重型车辆换胎啊，叔，你系咪仲要嘈啊？你或者充气噶？工作期间有好多嘢要注意，我话俾你听啊吓。我哋要进行风险评估，你唔好理我啦，真系。而家我哋要进行拆除或者安装车胎嘅时候啊，要揾合适嘅机械辅助设备啊。 你讲完啦系咪啊？ 唔系，佢漏咗，佢漏咗。 冇漏到啊！哎呀，漏咗啦。 潜在个风险啊！ 揾咗啦，已经、哎、要揾噶。 停低先，你两个呢个马路嚟噶嘛？我边度揾一啲咩机械辅助设备俾你啊 ，Sir？ 你讲紧你平时工作对住啲重型车辆嘅时候嗰啲工作守则啊，嗬？ 咁啊，梗系啦吓，唉，我同斯文讲嘢咧，把声斯文翻先。重型车辆要换胎咧，有好多嘢要留意啊。 我同你 两个 睇佢点样变。 起油纸你好容易要设置个固定个轮胎啊，避免车辆啊流动啊。哎呀，对住佢真系火都嚟埋，真系。诶，望翻呢位朋友先，虽然佢皮肤颜色就阳光重啲，要正确使用千斤顶接你架车吓。 咩接你架车啫？ 仲要又似你，佢又逼我变声，仲要用埋个车咧妥放咁样咧摆喺呢一个。钢支架上面一定唔可以就咁将个车停放喺千斤顶度噶吓。 哎呀，麻烦啊，真系，不如你快少少啦，帮我哋换埋个胎佢先啦，讲咁多嘢。 甜甜甜， 纸上谈兵。 甜甜， 我甜甜啫，你啊真系晒满咗你啊， 甜哥。 点啊？ 佢未讲完啊，不如你俾佢讲埋先啦。 小姐，我系你就离开佢啦。佢头先话你咩？佢话晒满咗你啊。佢都系卧底嚟噶，佢都攻击你啊！ 整好咗架车，先生，我去安全地方之后咧，我就会自己炒自己鱿鱼噶啦。不如你讲你要讲嘅嘢啊！ 咦，你今次唔奖我哋仔啦，已经嗱，我话你听啊，你哋知唔知啊？拆除轮胎之前有啲乜嘢要做啊？ 重型车辆啊， 重型车辆嘅胎一定系好巨型噶啦，系唔系？要先帮条胎彻底放咗。 你系咪晒满咗佢啊？你话？重型车辆个胎梗系重型噶啦， 佢系话巨型啊，你识唔识字啊？你咪耳聋噶你，好明显你佢平时未见过啲咁巨大嘅嘢咧，讲一个字佢都觉得好开心啊！真系，小姐好正确，你真系好聪明， 系多谢。 你识朋友可以拣择啲，即系譬如你嗰啲个叫佢咩话甜甜啊，即系乜男人名咩女人 老细嚟噶，我哋都系尊重下。 老细都奇奇咧， 我哋讲嘅嘢噶嘛。如果唔系做咩何解一个女子喺个重型车嗰度嘅啫？真系，我有胎你就换啦，讲咁多嘢。 唉，既然 真系麻鬼烦啫，啲文人。 小姐，我咪虐待你啫，其实。 先生啊，既然咧换胎已经有咁多嘢要注意，咁帮轮胎充气嘅时候又有啲乜嘢要小心？你讲埋佢啦。 你真系特登揾嘢讲噶嘛？系要问佢问题噶嘛？ 你冇晒个太阳啊？你 咩啊？ 咁唔通气嘅你 吓？我系通风系统，我企喺条街道。 我头赤啊。 系有啦。帮轮胎充气嘅时候，我哋要同轮胎保持一段安全嘅距离。 咁你行开啲啦， 快啲离开佢啦。嗱，企喺轮胎组件咧，就会弹出嚟嘅轨迹范围之外先安全嘅吓。 咩轨迹啊？太空轨迹啊？ 你啊，见鬼啊啲啊，农历七月嗰啲啊，鬼啊！因为惊佢充气过程里边咧，有轮胎嘅组件飞脱出嚟嘅话咧，好容易会打伤人 噶嘛。第一时间打到你啦，系。 咁除咗要企喺安全距离之外，仲有啲乜嘢系确保安全嘅咧？ 你真系继续问噶，唔系咁多嘢做咩啫？ 佢呢度，佢呢度系要我问噶嘛？ 唉， 田哥啊， 咁你觉得你有咩机会啊？去帮一架重型车辆啊嘅轮胎充气嘅咩吓？ 哎呀，我觉得咧知多少少啊都冇所谓啫，问多句都唔俾。 平时啊嘅茶指甲油，而家问咁多嘢，热死人咩？ 咁有指甲嘅茶油噶啦。 呢位小姐咧就讲说话公道啦。佢知道自己冇乜知识，所以就补翻啲知识，好事嚟噶，真系。 我有知识啫。 嗱，我话俾你听，冇问题。你想问我又识嘅，我一定答你嘅。 答啦。 帮轮胎充气嘅时候，一定要使用适当嘅气喉组件，包括阀心固定夹、连气喉、中途阀门。 哇！ 讲完呢句都唔知你讲乜。 设有咩啊？ 所以咧，所以咧，暂乱肝病你又唔识字啊，你又似你咧老粗嚟嘅，我话你听，我真系。设有调压器嘅气压表，同埋有足够长度嘅充气盒。睇你男人款啊，都冇啦，有几长度啊？你而家 能够你个长气？ 哎，又似你真系。嗱，另外咧，仲有合适嘅安全防护装置，譬如安全笼啦，对住你真系笼啦，火都嚟啦，真系，同埋安全架啦，以防万一轮胎充气嘅时候咧爆开咗，可以吸收所产生嘅能量啊！ 能量，能量，见到你个样啊，真系啊！ 你讲呢句啊，你想讲呢句啊？讲唔讲到落去啊？我见到你个样充满咗能量，我就够胆讲啦。 我见到你啊， 你个拍档都系晒到成身充满能量， 咩能量都冇晒啊！真系睇你个样啊，都唔似咁蠢啦，使乜搭到长篇大论啫？啊，一眼睇出啊，阿文系见到你肯帮我哋换胎先至敷衍啊你啊，喺度讲讲讲讲咁多嘢，阿文系你问题啫。哎呀，又真系答得咁鬼认真，你真麻鬼烦啊！ 先生，你唔好误会啊吓，直率咧系阿田哥嘅优点，佢都冇乜恶意嘅。 我冇恶意噶，大声唔代表啊， 冇礼貌嘛，系啦系啦，发哥都系咁讲噶嘛， 啱啊。 原来重型车辆换胎或者充气有咁多嘢要留意，真系一定要有充足训练同工作经验嘅人先可以进行啦。即系好似我呢啲，唉，弱质纤纤嘅，唉，都系揾翻啲专业人士。 你黐车坐啫嘛，系。 梗系啦。雇主啊，仲必须要向工人啊提供一个相关嘅安全资料、指导、训练同埋监督咧，咁先可以确保安全噶嘛。 啊，好啦好啦，喂，啊，我谂下咧，都系，唉，信唔过你啊，你真系得个讲字，啊，点知阵间会唔会咧吓换胎嘅时候咧，成成机机搞坏我架车，我仲弊家伙啊！ 嗰车你老婆嚟噶嘛，边个咁搞佢啊？又唔保养好。 唔好掂我架车啊！我等拖车司机嚟就 OK 啦吓，你唔好再讲咁多嘢，同埋再掂我去吓。 又话自己老婆啊，真系啊，假手于人，自己都唔识得保养 ，OK 我冇所谓啊，真系费事睬你啊，小姐。 系 阳光充沛嘅小姐， 系 你本来想去边噶？我架车隔篱街啊，需唔需要我送你一程去晒太阳啊？ 你架车隔篱街喺边度？你都做埋咁长， 几长都唔关你事啦。我车行得喐得啦，唔似你老婆架车咁样啊，完全啊死火啊，真系。 佢系我嘅秘书啊，个秘书跟我做嘢噶，佢开紧 工。 好啦， 咁你想点啊？ 你讲啦， 先生唔使麻烦你啦，我约咗我 Honey 咧喺前面嗰个商场啫嘛。 听咗未啊？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齐安全咪摊快。 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的话，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见你，无缘明一见。 量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吻后的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孩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相见的无缘明一天，我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欠缺你温馨便记起，占有你我却贬低你，今日我先却抛弃，自不舍内疚地回你。下雨天只能遗憾，不停遗憾，火热自由烟，在那天当时承诺，又何时兑现？行中彩虹浮现，可惜此刻已经难同时遇见。昨天一起，只差再见，被爱覆盖，怎体验到爱与不爱？同样浸在雨水，眼泪也掩盖。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近啲，近啲，再近啲啲就得啦。 这首歌所讲的心情应该很多人都经历过的，就是你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未表白，但是就很想拉近和对方的距离，想两个人的空间可以接轨。作曲编曲监制苏道哲，填词有黄伟文。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欣彤《次元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临食晏之前咧，气温终于升咗一度咁大把啦。 咩啊？由今朝24度，而家升咗3度噶啦，去到27啦。 都系、哦、升咗3度，头先中间一路都26啊嘛，而家27度气温，升湿度64%。 好啦，早阵子咧，曾志豪咧佢屋企装修啦，所以咧举家就搬咗去一个地方，系啦，住咗几个月啦吓。 系系系。 你喺你嘅人生之中咧？搬过几多次屋啊？ 搬过几多次屋啊？都多啊，因为嗰阵时系租屋啫嘛。我都试过有住油麻地，又试过住黄大仙，又试过住葵涌，咁啊都3次噶啦。 3、4次噶啦， 所以我咪话搬到惊咯。 哇，咁你搬3、4次又唔算多。哇，我有啲朋友咧，即系自从卖咗啲楼之后咧，咁就不停咁租楼啦。咁租楼有时咧，你知啊，因应过嗰个市场啊个波幅咧，咁即系。上升的空間很大噶嘛，哇！佢幾乎兩年，因為一個租約是兩年啊嘛， 係啊係啊， 兩年就搬一次屋喎， 好攰 嘅 真 係。但係佢每一次都係搬大屋，因為佢仲有啲細路啦。哇！但係問題係佢嗰啲箱咧係可以寫住咧由初 pack 箱咧 pack 到 pack 我會寫住裡面係啲咩嚟噶嘛。佢 放棄咗啦後來。 我有印象中咧，佢意思係話咧由初可能幾廿箱咧。 要开晒之后咧，搬再搬一搬咧，可能已经有一半系唔使再开噶啦。 哦， 净系搬，净系开一啲咧，真系日常嘅嘢、 哦、 用具啊，啲衫裤鞋袜啊，餐具等等嘅嘢咧，其余嗰啲咧打后都唔使再开。 即系其实嗰啲佢当系收藏品嚟噶咯。 可以。 佢知道，佢已经知道唔会再开噶啦、 啊， 不过唔使抌啫。 譬如可能嗰啲 就想补咯，嗰啲 啊，系啊，想补啲唔开啦咁。但系你搵搬屋公司咧，有冇啲咩特别要求？ 哦，咪就系要干净咯，市企理咯，唔好太贵咯。 有冇做个资料搜集啊？ 有噶，都货比三家咯。 有冇啲特别嘅要求噶？ 冇。 对于搬屋公司， 冇靓女啊。 OK， 靓女。 咦，真系中一个啊？ 嗱， 好 嘅， 好嘅。哎呀，真系啊！ 喺美国有一个咧，就有一家人，佢两公婆 系 搬屋喎。咁咧，问题系呢两公婆咧。佢係好崇尚一啲嘢嘅， 崇尚 係啦，佢就希望連搬屋公司都係崇尚，同我個理念一樣。 哦，咁得啦，佢係裸體嘅， 係啊，佢係裸體 嘅，咁搞笑啊佢啊，即係佢係嗰啲無拘無束型嘅， 係啊，佢兩公婆咧就係崇尚呢個裸體主義、天體主義嗰啲咁樣嘅，咁樣享受大自然陽光嘅，所以喺屋企佢哋都依然啦，係咪先？即係佢哋冇問題噶嘛。因為我哋兩公婆大家都有共識，大家都有共同嘅理念。 正啊！ 咁但係我唔明點解佢而家要搬屋啦。咁但係咧，佢竟然咧，佢咧就要求咧搬屋公司咧，咁嚟搬屋公司人哋本身咧有一個團隊啦，即係可能係風騷搬屋公司嘅，咁佢有自己團風騷搬屋公司嘅衫啊、褲啊等等嘢噶嘛，成日咁架車噶嘛，咁佢哋希望而家咧就上網咧 recruit 啦， 有冇啲唔著衫嘅人嚟搬屋？ 系啦，嗱嚟我咧就要搬屋噶啦，咁但系咧我希望咧就揾到我相同你哋嘅搬屋工人，咁咧希望咧大家都同我配合。嗱、 哦， 如果你真系配合到嘅，我额外俾多$20,000你哋。 哦，咁啊唔同讲法， 即系啦，机挺情 重赏之下， 系啦，即系 必有剥衫啊！ 即系可能我原本要$10,000搬屋嘅，我而家额外俾多$20,000你。 O K， O K， 系啦，咁啊，即系俾多啲钱咧，你希望咧你可以能够配合我呢间公司。 男女不拘啊嘛， 男女不拘 系咯，男人有乜所谓啫？我着丁字裤得唔得？定系要连丁字裤都唔着得啊？ 佢就 嗱，太太如果丁字裤都唔着得咧。就我恐防会整伤你啲纸皮箱、啊。 佢咁样好特别嘅，佢咧即系用额外钱咧喺度俾你嘅时候咧，佢仲会提供多好多件咧好舒适、好舒服嘅内裤俾你去更换。 咁、 哦、 都好， 系啦， 我惊我吓亲你啊嘛，到时太太系咪先？ 佢俾你更换嘅， 系啊。 但系问题系， 必要时我就攞嚟帮手晾一晾咯。晾住个纸箱咯，攰啊嘛， 系 咯， 挂住衫先系嘛， 挂住衫太睇小我啦，净系挂衫啫咩？ 系啊， 系咯， 但系我唔明，佢话咧搵咗好耐都冇人。 佢太太话我做扶手得唔得啊？ 佢话咧搵咗好耐都冇人帮佢， 都系冇人嚟啦，个厂都傻。出手太低，一系就再高啲。唔系，其实我觉得都 O、OK, K，、 啊、 其实都 O K 嘅。你有啲大只佬生意咧， 系 着条底裤啫嘛。 其实我都系咁话，咁你又可以展示下你哋嘅身体。 嗱，如果你喺香港，我哋而家疫情关系，可能真系好多人逆境自强嘅。 哦，系啊， 净系戴口罩得啦。 O K。戴口罩都得嘅， 系啦，好啦，咁啊，放 lunch 咯，听日又嚟再同大家见面， 拜拜。